慧卿，要求处理这个死结，亦都会考虑提出不信任动议和讨论议事规则，目标是恢复立法会运作。警方破获破纪录的1亿元大麻花毒品案，在葵涌货柜码头附近一处货柜车停车场检获580公斤怀疑大麻花，拘捕三名男子，分别是两名香港居民和一名加拿大籍华人，他们正被扣查。警方相信被捕人士是贩毒集团骨干成员，集团应运作一段时间，计划将这批大麻花在本地出售。警方又说，集团以货柜运输方式由加拿大偷运大麻花到港，和以往主要由东南亚国家作为大麻花来源有重大改变，相信和加拿大前年将大麻花合法化有关。天气方面，现时覆盖广东的云带会在晚间逐渐转薄。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19至2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的一两日大致天晴，周末至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日间相当温暖。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35点，升135点，总成交金额1,114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7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75点，升25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95蚊，升3.6；阿里巴巴197蚊，升5.3；友邦保险71.9，升3毫。美团点评97.75，升5毫；中国平安77.3，升1.05；小米集团10.18，升4仙；汇丰控股41.45，升4.5；中国移动62蚊，升4毫；中国海洋石油8.68，跌2.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1，英镑9.728，瑞士法郎8.031，澳元4.951。加元5.575，新西兰元力4.725，欧元8.4677，每百元兑港元7.21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13。日经平均指数报19,638点，升595点。港金现价报15,920蚊，升5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8.02美元，卖出1,71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啦，系收费广场对出多车，咁龙尾咧就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过了芜湖街。准备在未来的两日往来蒲台岛的人士要注意了，就是蒲台岛的街道是班次会有调整的，星期三和星期四，即是接下来的明日后日，由香港仔去蒲台岛的街道班次会在10点开出，而由蒲台岛去香港仔的就会是下午的3点半和傍晚的6点开出。看回路面情况，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和大埔道六合村方向九龙。最后揸车的朋友要记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43，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03。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是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合资格登记做地方选区或功能界别的选民，可以在5月2日或之前递交申请。 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同时俾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要尽快回复啊！而家就登记做选民，查询2891100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从商嘅人士面对今次疫情，你哋有啲咩影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 疫情对香港嘅打击咧，其实系两方面，一个当然就系话要应对个疫情，但系同一时间咧，另外一个战役咧就系嗰个经济嘅战役。喺呢段时间，佢哋都要作一个好困难嘅决定，就系呢门生意做唔做到落去，因为大家都唔知道个疫情去到咩时间先至能够应对到。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的精神全城的抗疫。 唉，我都没想过要通宵扩口罩。 现在搞香港人呢挺恐慌， 我们都不要埋怨人哋了，自己做自己了，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的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不要互相去指责，不要去互相去骂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的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呢一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啲人认为佢要争取佢嘅嘢，用非法嘅方法去达到，咁我哋要执法，自然会系唔中意我哋警察噶啦。 年青人关心嘅唔系今日，而系2047。 我哋希望佢哋真系尊重一国两制，系行翻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嘅缺点，但系仍系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嘅家园。 面对再多嘅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邱家麟。 时间嚟到下昼嘅5:11，今日系戴住口罩嘅邱家麟同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而家室内气温系摄氏22度嘅，相对湿度系63%。过去两日嘅天气咧又干燥啦，又晴朗啦，嗱四月中都好少见到咁嘅天气。天文台预计咧今日即系比较多云啦，咁但系咧系而家覆盖广东嘅云带喺晚间逐渐转薄啊，跟住两日咧天色都系晴朗嘅，跟住两日都系天晴嘅，咁跟住到礼拜六日咧。天气亦都系继续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啦，咁亦都系啊，慢慢就回暖噶啦，亦都系去到26-27度噶啦，今个礼拜尾。好啦，咁睇翻个疫情嘅情况啦，嗱，见到咧全世界都系啊，继续有唔少嘅地方都系啊增长得好快啦。咁美国、意大利嘅死亡人数啦，有关啊新冠病毒嘅死亡人数已经系超过20,000。而美国新增的确诊人数咧，过去一日系增加咗23,000+人，咁就比最严重之前嗰几日每日都有30,000人咧，算系减慢咗一啲。咁但系咧，注意咧就系见到喺其他地方啦，包括秘鲁啦、俄罗斯啦，其实嗰个病情咧确诊嘅数目咧都上升得好快嘅。而新加坡咧就过去嗰一日咧，系增加咗386宗嘅确诊个案，咁佢哋而家咧有接近3,000宗噶啦。咁相对嚟讲咧，嗱香港咧喺呢几日大家都有留意啦，就系啦确诊嘅个案咧都维持喺个位数啦。咁喺半个钟头之前嘅公布，香港咧系过去一日咧系增加咗3宗确诊，咁就冇本地嘅感染嘅。咁睇嚟咧，嗱呢个都系。即大家似乎努力都有啲成果，咁虽然未必係即大家唔可以松懈，咁但係呢都算係嚟到今日嘅一个好消息啦。咁嗱，疫症呢就唔知平息未，咁不过呢见到一场政治风暴呢似乎又嚟緊啦。嗱喺琴晚呢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同埋中联办嘅发言人呢就先后呢就立法会香港嘅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嘅问题咧，就发表谈话啦。其中中联办嘅 谈话咧就讲到咧，就系话香港部分反对派嘅议员滥用权力。咁主持内务委员会主席选举嘅时候咧，就借程序问题咧就系恶意拖延。咁就认为咧，泛民嘅一啲议员咧就罔顾公众利益，采用卑劣嘅手法瘫痪立法机关嘅运作，行为无异于政治滥炒。咁亦都话咧就系主持内务会议主席选举嘅副主席咧，即系郭荣亨啦，就话佢咧就系冇点名嘅中联办嗰、那个。港澳办嗰个咧就冇点名嘅，而中联办嗰个咧就直接点名啦。咁而港澳办咧就认为咧系有人咧系违反有关宣誓嘅誓言啦，构成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咁就强烈谴责。咁而中联办嘅发言咧就直接点名公民党嘅立法会议员郭荣亨啦，就话佢拖延程序，蓄意造成内务委员会停摆啦。咁同埋咧，令到多达14条法案未能够及时审议，超过80条附属法例喺修订期间咧系无法成立小组委员会跟进等等。咁认为咧就系、是、令到有关立法工作咧耗能空转，系政治滥炒，形容反对派议员咧少数反对派议员咧系只破坏不建设。咁嗱，呢个咧就系喺早前啦，中联办同埋港澳办咧。是换了领导之后呢，很罕见地是两个办，即是中联办和国务院港澳办呢，是差不多同一时间呢是协调地去发表一个声明，去抨击香港的泛民的议员的。那么事源呢就是内务委员会，大家都可能有留意呢，就是立法会里面呢内务委员会选主席呢选了都差不多半年了。那么中间呢就开了14次会议，而到现在呢还未是选到主席的。咁嗱，當然啦，選呢個立法會裏邊嘅內務委員會嘅影響咧，主要就係佢哋嘅職責咧，主要就係做一啲比較技術性嘅一啲程序上嘅嘢啦。嗱，其中咧就包括有好多嘅法案委員會咧，都係要經過內務委員會成立啦。咁因為好多時討論個別嘅法案咧，就唔係所有議員參與嘅，咁一啲附屬委員會，咁佢哋要由內務委員會成立之後咧，就要交翻俾內務委員會就準備啦。拎啲法案上去大会度恢复二读嘅辩论，同埋有另外一啲嘅职责啦，咁都系比较可能技术性少少，咁但系咧都系成个立法会审议法例嘅其中一个即系好重要嘅程序一部分啦。咁嗱，内务委员会主席选唔到出嚟咧，就唔会影响话即系牵涉大家嘅银包嘅问题嘅，譬如话预算案派钱咁呢啲咧就唔经内务委员会嘅，又譬如好多抗疫嘅基金咧点样用啊，亦都唔系经内务委员会嘅。咁但系实际上嘅影响咧就包括咗可能会影响将来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嘅任命啦。咁另外咧就系有关产假增加到14周嘅法案啦，有关国歌法嘅本地立法程序啦，同埋落实一手楼空置税嘅一啲法例嘅修改等等咧，咁其实都系因为立法会嘅内务委员会主席选唔到出嚟啦，系一路都系未能够进行、未能够审议嘅。好啦，而事件嘅主角咧就系佢嘅呢个内务委员会嘅代主席，就系郭荣亨啦。佢啱啱咧，而家系开紧记者会嘅。咁佢开记者会嘅时候咧，就攞住本议事规则啦，就出嚟啦。咁佢话咧就系到而家咧都听唔到，包括建制派嘅批评咧，系究竟认为佢违反咗议事规则同埋立法会议员誓言嘅边一部分。咁佢话咧就系一路以嚟咧都系跟住立法会秘书嘅指示，同埋跟住立法会嘅法律顾问嘅意见咧，咁先一路咧系去进行呢、這个会议嘅。咁嗱，佢就话会议有晒记录，同埋按法律嘅知识去选举主席嘅。咁呢个咧就系郭荣亨咧，而家仲系开紧记者会咧，系解释紧而家嘅即系佢嘅态度啦。嗱，电话里边咧就有经文联嘅立法会议员梁美芬嘅，梁美芬你好啊，系梁美芬， 系 啦。咁啱啱听到就系阿郭荣亨喺度讲咧，就系话即系到而家话建制派冇人讲到佢违反议事规则或者誓言嘅边一部分，你点睇？ 系我自己咧最主要咧就系话内会嗰个主持嘅方式。就不应该继续是这样瘫痪内会 亦都變相咧令到咧香港或者我哋咧好想傾嘅議題咧係癱瘓嘅。咁其中咧就係、是、有發呢一次嘅事件，當然咧就係、是、終審法院大法官嘅交接，都係因為咁樣無聊瑣屑嘅拉布方式。而是可能被拖垮或者不得以順暢呢，亦都引起好多法律界的朋友是要求我們呢一定要做些事啦。咁、 哦、 第二呢就是我們有好多的委員會，包括我本人呢根據權力及特權條例是建議是成立全面調查那個騷亂的。咁、 嗯、 那個呢如果內會是沒有辦法成立到呢，就我哋成立唔到呢個調查委員會嘅、 嗯， 我想講清楚咧，其實以往沙士啦、雷曼啦、短裝事件咧，都係由立法會去調查，咁政府冇成立啦，我哋而家肯成立啦，咁起碼俾個機會去成立，咁但係如果內會冇辦法運作咧，咁、 嗯、 其實就泡湯嘅，咁、 嗯、 又話市民好想要有調查，咁我亦都覺得，如果我哋立法會成立到呢、這個。根據權力及特權條例委員會呢、 哦、 我覺得一哥亦都唔會話迴避上嚟啊，咁咪大家因為有個了結，咪喺度查咯。 嗯、 好啦，咁但係而家呢我都唔明白阿郭榮亨佢究竟想點。我淨係覺得呢佢作為法律界嘅代表，就唔好俾嗰啲攬炒派牽住鼻子走，佢應該理智啲，唔好跟佢哋，而係自己有返啲理智合理的做法是符合公共利益的呢，就停止，不要再呢糾纏在這些拉布的方式。為什麼呢？議事規則都有說明的，其實呢在大會呢瑣屑無聊重複無意義不相關的議題，你做主持主席都應該停止的嘛。而且你的初心，你去坐上去的位置是為了選到個主席的嘛，咁你自己根本就係我認為佢第一顯示咗佢冇能力去主持呢個會議，第二呢亦都係即係失職嘅、 嗯。你覺得佢係咪好似港澳辦所講係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嗱，我就唔會用到呢一個嘅，呢、這個呢係一個普通法裏面同埋我哋有啲法例啦。咁、 嗯、 我覺得呢個呢就要研究一下啦。咁呢個呢就係即係兩辦佢用嗰個嘅睇法啦。我自己就會覺得佢就係、是作為一個主持要選舉主席這個 part 呢，其實呢第一他已經顯示了他沒有能力去主持、 嗯 啊、第二呢就是都是你選不到出來，搞到這麼多事都做不到呢，都是失職的一種。但是呢我覺得更重要呢就是我們確實要考慮呢是不是要更好這樣去處理議事規則的問題呢、 嗯、 因為前秘書長吳文華和劉健儀、啊、前內會主席、嗯他都一路講咧，佢話其實咧，佢哋嘅理解就冇可能咧咁樣去拖一個選舉主席嘅、 嗯， 而係應該每次會議，如果你真係要選，真係咁樣拖拉選唔到咧，就每次係撥十分鐘，十五到三十分鐘、嗯，其他議題、香港重要嘅議題或者委員會要成立 PMP 啊或者乜嘢咧，都係應該咧就係、是、繼續進行嘅。我老實講，我覺得呢件事咧，我哋出招。都是遲了添啦，四而家是三月尾了、 嗯、 我一路都是很盼望，我亦都有跟他哋溝通， 嗯、 喂放行啊，有四個月，如果成立個委員會有四個月，唔多唔少都有得查到啲嘢啊、嗯，啊或者你大法官你都放行啊，咁而家你點解我成日都唔明白，佢要俾攬炒派去牽住？ 而家仲有立法會會期得翻大概三個月到，你覺得而家出招是出咩招啊？有咩？具體嘅招數 咁啦，我就對於話你要仲要交去嗰啲議事規則委員會咧，我自己都係 member 咧，其實都係啲時間咧，都係得個好可能係得個講字噶啦。即係索性咧，由個別嘅議員，即係我個人意見嘅啫嚇。個別嘅議員能唔能夠提出嗱，就喺內會主持嘅會議嗰個規則，嗰、那個內會規則係能夠提出修改，咁我哋咧就係、是個別議員去提，係絕對冇問題嘅。當時嗰個修改議事規則。其實是有乜嘢，但是咧，你如果係現時你而家唔好真係去到七月都係得個零啊！ 你而家修改議事規則咧，要幾耐時間到？ 我諗嗱，第一就係亦都咧要等我哋要開翻會啦。咁你首先財政預算案都要通過㗎。咁可能已經到五月啦。其實老實講，修改得嚟都剩翻一個月嘅啫。不過咧嗱。 唯一可能最夠運的解決到的問題就是大法官的交接、 嗯 啊、他就可以得以呢是用回正常的程序。 但那個都可能下半年才搞的啦、那個 未必等下半年，我覺得最好就七月前就做到的、嗯、但法官我又不相信有很大的爭議性的，我過往都處理過很多這些、 嗯、 即是通常我們成立一個委員會、 嗯、 那多數呢就很多法律界那些議員呢就加入的，最有興趣都是那幾個的啦、 啊、 然後大家就開一次到兩次會就搞定的啦、 嗯、 那他就正正式式就唔使话呢，好似佢哋大家而家有啲人提啊，不如就调转个讨论，又好似嗰次讲嗰个咩标准，我唔系好记得啦，即係话罗志刚嗰、那个嗰、那个动议咁样交去劳福委员会、 嗯、 我就觉得最好就唔好啦。 咁、嗯、我想问下，咁你觉得修改议事规则具体点修改？ 我头先讲咗啦，我觉得係参考吴文华同埋刘健仪佢哋嘅理解，佢话约定俗成呢，内、 嗯、 会呢如果选唔到主席就係、是一路即系由现任嗰个内会主席，佢就一路去处理啦， 嗯、 就系、是、要做翻啲重要嘅议题，香港需要嘅议程，各委员会要做嘅嘢啦。咁每一次咧、嗯，你又拨小部分嘅时间出嚟，咪选咯。你呢次选唔到，下次又再选咯。 哦、 你系想话唔同意呢个人做主席啫？咁你次次都俾你闹十五分钟到三十分钟，但系你唔会影响咗香港整体嘅运作，同埋你唔会瘫痪咗个议会。一啲委员会重要嘅嘢嘛， 嗱你预计咧，譬如中央仲会如何出手咧？ 我真系预计唔到嗱、嗯，即系我哋咧，我本人咧，其实早两个月已经 walk out 过咧喺内会，我认为浪费时间啦、嗯。即系从个人嚟讲，我哋都有好多议员咧，其实都已经表达过唔应该继续咁落去。你包括吴文华同埋刘健仪都忍唔住都要出声，话即系。其实都有同即係李慧琼主席讲嘅、嗯、其实即係佢应该係出招啦咁样。咁就拖咗㗎啦，已经拖咗两个月啦。我觉得就我就好希望啦，我哋而家集体一起出招，我哋就真係做到啲嘢。咁你剩返一个月都好过全部嘥晒一啲时间。咁、 嗯、 我再三呼吁啦，我希望郭榮亨真係收手。其实作为法律界嘅代表呢，即係呢啲同政见你个表现啊，好多法律界是不想见到自己的代表是即、就是你直情冇控制时间漫山放羊任啲人讲哪度有主持 是 不 是 我想问你 认为他有没有违反誓言 我就暂时呢好难讲到他 是由呢一个 part 去讲到去誓言的问题。 嗯、 我头先已经讲咗啦，我话第一我认为他是冇能力主持呢个会。即是有一个字就叫 inability， 因为你应该要有效主持会议啊、 嗯、 你一个会两个会你都不会几个月的，是不是你不会控制。 是明白。 是 梁美芬，我们记得呢，以前曾玉成做主席的时候，或者梁君彦做立法会主席的时候，都有很多时候有些法案呢是拖延很久都没有进展的。那即其实。 那个是法案啦、 啊、 那个我们都说它适合的时候、 嗯、 你人人都讲到重复没有意义的时候就要停啦。 嗯、 那你现在选主席，你想想你看你听下我们内会讲紧啲乜，即系我都好少嘅，去到真系即系嬲到要 walk out 啦，即系唔想嘥时间坐喺入边啊！即系真系觉得作为立法会议员，第一你嘥大家同事嘅时间，第二你表达到乜嘢嘅政见先？ 嗯， 吓，第三你而家滥炒到连大法官嗰、那个过渡都唔得，我真系奉劝咧，其实系唔值得咯。咁你话中央佢去睇呢个问题，佢可能觉得真系。哇！點解一個特別行政區嘅立法會可以咁樣癱瘓啊？咁佢有佢嘅研究。 啱啱咧，即係大律師公會咧就有個聲明，咁佢就話咧，即係港澳辦同中聯辦咧，對於香港做出嘅啲公開評論同聲明咧，都係行使一啲公權啦。咁佢就話咧，聲明涉及咗《基本法第》第二十二條啦，就係話即係總之就係講緊，即係內地嘅部門咧就唔可以干預香港嘅事務啦。咁佢大律師公會嘅字眼就係話，容易令公眾將呢啲評論咧視為違反基本法，就建議嚇港澳辦、中聯辦保持克制。點睇咧？ 嗱，早知如此就何必當初咧？即係唔好玩出火啦。要有自制，我真係再一次奉勸我哋呢啲反對派同事咧收手啦。嗱，而家我自己咁睇嘅。咁呢個大律師公會嗰個聲明呢，佢都好小心嘅，你睇到佢只不過容易。我自己睇呢， 你其他嘅部門，如果你廣東省嚟啊咁樣講咧，同啱啱正正而家你係講緊港澳辦同中聯辦，佢哋喺中央嘅編制就係負責港澳問題。咁、所以咧，佢正正就係有權喺港澳問題佢發表意見，因為係佢去負責。第二，你知道我哋香港特別行政區咧，譬如我哋嘅特首都係中央嘅官員嘅編制一部分，只不過我哋係享有咧係特別受到國家重視，亦都享有高度自治嘅優勢。但係我哋唔係冇咗一國噶嘛，咁、所以你而家如果話佢表達意見就係干預咧，呢、這個對佢哋嚟講係唔公道嘅。點解呢？佢正正就係要表達意見嘅。佢而家表達意見咧，如果我哋大家聽到，其實政治咧都係圓噶嘛，要妥協嘅，就唔好再玩出火咯。我自己會覺得，你啲市民都發現噶啦。 好， 咁佢表達咗意見啦，你自己去檢討一下，大家勸一下佢啦，好冇？ 好，多謝梁美芬。梁美芬係經民聯嘅立法會議員啊。嗱，呢件事咧，我諗有幾個好關注嘅地方咧，就是、因為港澳辦嘅聲明咧，就指郭榮亨啦嚇就冇點名嘅港澳辦嗰個就話佢公職人員行為失當，係咪代表會告佢咧？呢條罪嚟嘅，普通法嘅罪嚟嘅。会唔会又话佢违反宣誓嘅诺言会 DQ 佢咧？嗱，呢啲大家有咩意见打电话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五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傍晚6点在政府總部會見傳媒。另外，政府晚上7点將為傳媒安排保就業計劃的技術簡介會。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和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總監馮晴淑儀會出席講解。政府早前推出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措施，涉及1375亿元，當中包括向合資格的雇主提供為雇員的工資補貼。本港新增3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另外有1宗在泰國確診的病例。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其中一名22岁的英國留學生上個月24日返港，沒有拿取樣本瓶，完成家居檢疫之後，由於不放心，所以到私家醫院化驗。中心向化驗所了解，發現患者的帶菌量低。在泰國確診的個案涉及一名61岁的男子，曾經到過美國、德國，在泰國完成治療，曾有結果呈陰性的報告，亦都有健康證明可以上機。到港後在亞博取得深喉唾液樣本之後確診，他今個月12日乘坐的航班是 CX708。張竹君話：正向泰國了解相關情況。患者在泰國時曾經發燒，估計他再次感染的機會低，由於測試較敏感，可能檢驗到病毒的水味。第一輪防疫抗疫基金的物業管理業界抗疫支援計劃向前線物業管理業員工發放津貼，每人每月獲1000元，為期4个月。物業管理業監管局主席謝偉全表示，截至上星期五，接獲5500宗申請，有1100宗正在處理，其中1000宗申請已獲批准同安排付款，已經透過銀行付款的金額超過3000万。他表示，按照宜寬不宜緊的原則，將計劃的截止日期由今個月15日延長至下個月31日。另外，政府亦都有回應業界訴求。除了第一期主要以私人住宅和综合用途为主，计划涵盖的范围被扩阔至包括工厂和商业楼宇。至于细节方面，物监局和民政事务总署正在研究。一名女子携带的狗只怀疑咬向另一只狗，警方拘捕一名64岁的女子，涉嫌公众地方行为不检和残酷对待动物。警方回覆查詢時表示，今日接獲一名男子報案，指昨日下午5点几在西貢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附近目擊一名女子攜帶的狗隻懷疑咬向另一隻狗，被咬的狗隻死去。警方將案件列作殘酷對待動物，由黃大仙警區重案組跟進調查之後， 拘捕一名64岁嘅女子。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19至2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嘅一两日大致天晴，周末至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日间相当温暖。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排到演艺学院，西行龙尾过了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是收费广场多车一点。港岛路面方面，跑马地黄泥涌道北行去湾仔方向，近住皇后大道东那段就比较多车，有少少挤塞的。而司徒拔道下行近住皇后大道东亦都是多车。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至到屈臣道现时交通都是繁忙的。九龙方面，窝打路道九龙塘段因为有些紧急的水务维修，现时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希福道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时间大家请小心了。至于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因为有工程，而家沿住大埔公路沙田段北行通往呢个沙田马场嘅支路咧，系需要临时封闭噶。沿住大埔公路沙田段通往沙田马场嘅支路要临时封闭。安全车速报告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马鞍山路恒安村去沙田，同埋元朗朗天路御豪山庄去山下村。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我哋大家用加薪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我系香港运动医学及科学学会会长雷洪德博士。大家做运动增强体质，同心抗疫的同时，记住注意个人清洁和周边环境的卫生。香港人加油。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4月14号朝早9点半，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表示，立法会内会14次会议都未选出主席，影响议会运作，情况唔理想。 目前呢，我哋仲有14条法案等内会去处理，另外有89条附属法例啊，因为审议期系过咗咧，是未经内会去处理的，亦都有关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议案啊，亦都是要等内会处理。咁至于主持是有冇熟悉有乜嘢嘢咧，其实喺立法会亦都有机制去处理嘅。 11点，民主派指港澳办同中联办批评佢哋拖延会议，是干预立法会事务，违反基本法。民主党胡志伟： 内务委员会的选举的过程呢，都是100%呢是香港的本地的事务，中央政府这样去施加压力，提示即一些人要采取一些行动，其实这个是完全不恰当，亦都有失身份的。 下午2点半， 建制派就话中央机构关注立法会运作系理所当然，唔算干预。民建联陈克勤： 港澳办同埋中联办咧，系中央履行对港工作嘅两个机构嚟嘅，咁所以咧，佢哋对于香港反对派去拉布攬炒、阻礙內會運作同埋阻礙立法會運作呢個情況，佢哋去發聲係理所當然嘅。 四點半，本港今日至今新增三宗新型冠狀病毒確診個案，三人都係男士，都係由外地返港，累積個案為1013宗。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啦！剛才我哋講到就係中聯辦、港澳辦咧，琴晚一齊發聲明嘅，就指郭榮亨咧就係違反立法會議員嘅宣誓啦，話佢咧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啊，咁就係講緊咧佢主持嘅會議，內務委員會咧經過十幾次嘅會議，仍然未選到主席啦。好啦，電話裏邊有公民黨嘅立法會議員郭榮亨，郭榮亨你好， 大家好。 嗱，見到中聯辦同港澳辦嘅聲明，你自己睇到意味住啲乜嘢咧？ 意味住佢哋第一已经系唔顾呢一个一国两制，尤其是系唔会去恪守基本法里边一个好重要嘅条文，就系22条，就系讲中央嘅部门系唔应该干预香港嘅内部事务。而头先咧，我见到大律师公会啱啱出咗一个声明啦，佢就话去出用一个正式嘅身份去发声。去批評或者去講一啲香港嘅內部事務，呢、這個已經係構成干預，因為佢係用緊公權力，係有公職身份，咁係唔應該咁做，亦都係基本法22条裏面嗰個條文咧係好清楚。咁你話意味住乜啲乜嘢？我唔能夠去揣測，亦都唔想去揣測究竟佢下一步會點做。我作為議員，作為主持內會嘅主持人，我只能夠係繼續去恪守呢一個議事規則同埋內務守則咧，係去主持呢一個會議。至於議員喺內會上邊係想選擇點樣去用佢嗰個發言權，點樣去行使佢嘅職權咧？呢一個係每個議員自己要深思嘅。我係完全冇權去扼殺佢哋嘅發言權。 剛才大律師公會講法就係話，即係港澳辦、中聯辦嘅聲明容易令公眾將呢啲評論視為違反基本法啦。咁嗱，剛才我哋都訪問咗梁美芬啦，咁經民聯嘅立法會議員，佢就話。因为佢是中央的机构，佢是管香港事务啊嘛。你话广东省去话香港就话唔啱啫，吓呢个系直接管理香，即系直接去主管香港事务嘅部门咧，佢哋咁样去出声系好适当嘅，点睇咧？ 我唔觉得即系可以咁样区分啊，因为嗰、那个立法呢、這个立法本身你讲紧系。个条文呢，即係我再读多次啦，第22条基本法就係、是、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嘅各部门嘛。佢唔係话淨係嗰啲省市啊、直辖市啊嗰啲戰唔可以干预香港内部事务。中央所属嘅所有部门咪包括港澳办同中联办囉。咁呢啲咪部门咪中央嘅部门，咁咪唔应该干预囉。点、可以淨係话省市嗰啲戰唔可以干预呢？ 嗱，咁喺嗱港澳辦嗰個聲明啦，中聯辦都有啦，就話因為內會選唔到主席咧，令到好多市民所急嘅嘢，譬如話一啲防疫嘅措施啊等等咧，都令到即係有啲係受到阻延嘅。 錯嚇。因為你睇到最近嗰啲關於防疫嘅法例、附屬法例，譬如好似限聚令咁樣啦，全部都已經通過曬嘅，馬上生效。因為佢係先訂立後審議噶嘛，咁所以係唔需要經過內會，係先可以係生效嘅，已經係馬上生效。你話至於議員， 但會審議啊嘛，係嘛？有機會審議 嘅嘛？我哋都係可以審議嘅啫，你可以有好多其他嘅渠道。是可以同樣去問嗰啲官員，究竟呢個限聚令嗰個嘅方向啊、等等啊、嗰個嘅字眼啊，呢啲全部都係比較簡單嘅一啲附屬法例。我唔相信係淨係可以喺呢個法案委員會先係可以審議到啦。呢個係錯同埋唔正確嘅觀點嚟。 嗱，剛才阿梁美芬就喺度問啦，就係話究竟即係咁樣做、咁樣拖延係為咗乜嘢咧？嗱，見到公民黨嘅聲明都話會堅持議會抗爭啦，你會唔會話其實你作為主席？主持會議的手法都是抗爭的一部分，即是拉布的一部分。 即係如果梁美芬議員到而家呢一刻仲喺度問點解會有議員係喺內會咁樣做嘅話咧，我相信佢係暫唔知咯。因為我相信如果佢只要聽我民主派嘅同事嘅發言，佢就會知道其實佢哋好擔心23条國歌法或者甚至辱警罪嗰啲咁樣嘅惡法，會唔會係趁住呢幾個月因為民主派 DQ 剩得20几个人？ 佢就因為佢已經有雙過半啊嘛，雙過半即係話佢功能組別同埋直選啊建制派都係佔大多數。有任何法例上嚟咧，尤其是惡法，可以變成惡上加惡嘅法，因為佢哋可以改點改都得。咁好多人就擔心就，尤其是聽到就係、是中央同埋特區政府就住二十三條仍然未落。落实是感到非常遗憾、林郑嗰日咁讲，我啲同事梗系会系非常之担心，就系你会唔会趁未来呢个月嘅空档期就夹硬拎啲恶法出嚟上，因为佢担心咧、中央可能盘算就系九月之后佢会丧失好多议席，就到时就推唔到二十三条。呢、这个就系我好多同事，只要你听佢哋嘅发言咧，你都系会好明显系听得出佢哋嘅担忧喺边度。我作为主持内会嘅主持人，我只能够系主持会议。我重申，我系唔会去扼杀任何议员嗰个嘅发言权咯。 嗱，咁喺港澳办嘅声明里边都。即係講到明咧，就話你即係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咁其實係普通法一條罪嚟噶。你係咪個即係嗱？我諗嗱嗱，大家都見到嘅係， 大家都知道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係一條好嚴重嘅刑事罪行嚟嘅。咁如果有任何人覺得我係干犯咗刑事罪行咧，我希望佢會攞出正確嘅一啲證據，去證明呢件事，而唔係淨係漫罵式咁樣去話人哋違反咗呢一個。刑事罪行，香港是法治之區嚟嘅，嚇唔會係因為政府話我某一個人犯咗刑事罪行，嗰個人就犯咗刑事罪行。 嗱咁喺即係呢個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咧，嗱有幾個即係有幾個即係犯罪嘅元素啦，一係公職人員啦，要執行緊公職，同埋明知刻意地作為或不作為，同埋冇合理辯解而嗰個行為要嚴重嘅。咁嗱裏邊咧咁就咁睇嚟咧。都好似可以入到你罪嘅喎，系咪咧？嗱，佢唔一定要私理噶嘛。 我冇合理辩解咧、我系按呢个议事规则去做呢一个主持会议嘅、我今日听咗成日啲建制派讲、我都听唔到佢话我违反咗议事规则或者内会守则嘅边一条。咁、我作为议员去按住议事规则去主持会议，咁都冇解释啊。 即系呢个就系、即系按住议事规则就系一个合理辩解。 我都系。主持會議啫，咁、個不當喺邊個位咧？咁所以我聽咗成日，我都聽唔到。 嗱，一聽到話即係嗱，即係港澳辦講到就係、是、即係違反議員嘅宣誓啦，就好多人都諗起咧，就會唔會取消你資格咧 ，DQ 你咧？你自己覺得呢方面嘅可能性幾大？ 做得議員咧，即係尤其是民主派嘅議員咧，我見到我啲同事過去嗰幾年嚟所面對嘅壓力嘅犧牲，其實我講。郭榮亨是即係微不足道的我自己所面對的嘢。如果你要 DQ 的話，我都冇辦法噶，係咪先？但係我只能夠係繼續係堅守而家議會嗰個嘅位置，係主持會議。咁如果你話即係過去嚟講，我啲同事 DQ 已經有好多被 DQ 咗啦，告嘅亂咁俾人打嘅。呢、一個監都坐埋啦，咁所以即係我哋呢啲事，我哋都係唔會影響到我哋嗰個嘅平常心噶啦。 嗱，咁下一步你會見到即係建制派會喺議會上會有啲咩做呢？剛才有梁美芬就講到，可能要修改議事規則，咁令到一路選主席嘅時候咧，一路都可以傾其他議題嘅嘢。 我就覺得好笑嘅，即係佢哋幾年前咪已經DQ 曬之後，就去修改咗議事規則，而當時已經係又搞到一場大龍鳳，令到社會係好有爭議，令到係呢一個議事廳係又再泛起風波。咁其實而家佢哋經過逃犯條例嗰一役之後，完全我見到佢哋都好似冇學到任何嘅課，上任何嘅堂咧係學精咗。因為其實逃犯條例當年佢咪係夾硬嚟咯。其实是上年大约是这个时候的事的，他是夹硬来令到这个香港呢是陷入了一个这样的境况。那其实一年过后他们学懂了什么呢？原来答案是零的。 刚才梁美芬或者其他的议员呢就说，即继续这样拖下去呢，很多同市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例如说产假，增加产假啦，例如说有關於即係梁美芬會提到立法會都可以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去睇翻即係過去嘅社會風波啦。咁呢樣嘢你點睇咧？點衡量嗰個得失 咧？即係議員要衡量究竟邊啲法案係佢覺得係唔應該通過，或者係唔可以俾政府有機會去有機可乘，趁咧 DQ 曬嘅時候去立一啲惡法。依個係其中一個。 議員而家考慮緊。另外當然亦都有啲梁美芬咁樣，佢哋係想通過一啲所謂民生嘅法案啦。咁、我就係只能夠主持會議，由佢哋作為議員，佢哋都喺內會係一份子嚟嘅，係用呢個集體嘅智慧去揾一個政治嘅解決方法出嚟。呢、個係唔係我主持會議嘅人係可以得單獨地係揾到呢個解決方法？呢、這個第一。第二呢就係、我想讲一讲的就是如果、政府亦都是想寻求一个解决方法的话，我希望他会虚心地听一下尤其是民主派议员的担忧，去想一想一个谋求出路的办法，而不是说指控我郭荣亨犯了什么法、去恐吓我或 DQ 我，跟着呢还说我是做了这些违法的事情就解决到现在那个问题了。 好，唔该晒郭荣亨，唔该晒。郭榮亨是公民黨立法會議員。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ow do we say 好有錢 in British English？ 我哋今日咧講好有錢英文點樣講咧 ？Very rich, of course, we can say somebody is very rich, R-I-C-H。但是呢一个我们很常用的英式口语的字呢就是 loaded, L-O-A-D-E-D, 即是载满晒一些东西，那些东西当然是钱了。例句 ,he is bloody loaded, 意思就是哇真的好鬼有钱啊。另外一个字呢我们可以用就是 minted, M-I-N-T-E-D, 亦都是好有钱的意思。亦都可以用一个 expression, 就是 he's made of money, 亦都是好有钱的意思。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也可以 DM 小叔叔。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1927年4月12号国民党在蒋介石的率领下发动了清党行动，逮捕了破坏北伐的共产党人。究竟412的真相是什么呢？今晚岑日飞和财俊胡可志冯天乐还有掌故学家容若讲412蒋介石清党事件。 今晚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大家對於剛才我哋嘅話題就係中聯辦港澳辦咧，琴晚出聲明咧，係可以話係批評炮轟郭榮亨咧，就係違反立法會議員嘅誓言啦，同埋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咁就係因為咧話佢過去嘅十幾次會議裏邊咧，主持內委會主席選舉都仲未選到個主席出嚟啊！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電話裏邊有鄭先生，鄭生， 係你好， 係你好，你好。 咁其實今次個風波呢，其實第一件事呢，大家要知道呢，中聯辦即係應該那個 focus 呢，就係呢兩個中央機構呢喺香港呢首次呢就係違反基本法，咁其實應該俾人 DQ 嘅，即係但係佢哋嗰個位置呢太高，冇得 DQ。 咁但係呢兩個新人呢，新人士呢點解要出聲呢？咁其實就證明第二樣嘢，即係而家呢班建制派就窩囉，即係佢哋做唔到嘢，先至逼得要中央出手，直接出手去干預香港嗰個事務。咁呢個正正係違反基本法，其實要建制派要反省，點解要佢哋呢兩個中央政府出嚟咧去幫手？佢咁而家即係反建議，反正咗咧。而家呢班建制派全部都係窩囊，冇一個做得到嘢。咁同埋佢哋兩個出聲咧，麻煩佢哋應該咧同佢哋即係點講啊，聯絡一下，究竟應該點樣發聲？而家唔係搞到呢就倒死一羅蟹咁樣，完全係破壞咗基本法。跟住嗰班佢哋而家呢就變成一樣嘢，就大家小丑咁樣，一個歷史嘅小丑出嚟講咗呢番說話呢，其實歷史會記住啲佢哋兩，即係中央政府講過啲呢兩個中央嗰個官員嘅話呢，喺呢個歷史上講過咩說話，俾人記住咗一個小丑嚟㗎。 好多謝鄭先生的意見啦，剛才鄭生講到基本法話違反基本法啦，其實多數人講緊嘅就係第二十二條啦，基本法第二十二條講到明，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嘅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 均不得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根据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务。咁民主派的议员就认为啦，咁关于立法会开会的时候怎样开会、开会的规矩，咁呢啲嘢咧都不属于国防外交，理应咧就中央政府各部门都唔应管嘅。咁嗱呢件事更加令人关注嘅就系咧，因为中联办、港澳办喺冇几耐之前换咗人啦，嗱新任嘅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同埋中联办嘅主任骆惠宁咧，其实都颇为低调嘅。过去几个月咧都甚少讲话，咁咧今次咧就一齐咧系出声明咧，咁都系一件比较罕见嘅事。好啦，大家点睇？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里边有陈先生，陈生你好。陈生，陈生系，陈生请讲，到你请讲。 系到我啦嘛。 系。 唔系啊，我即系话郭荣亨嗰啲咧，你而家咁耐成半年都选唔到个主席，咁你哋立法会议员做到乜嘢出嚟啊？讲真啦，你哋咁样搞落去咧，只有提早一个一制。 嗱，佢头先讲就 系 因为 唔系话到你任你话事嘅，有啲嘢讲真，而家人哋放个权俾你哋，你哋要好好地嘅利用啦。你哋惊嗰样嗰样，专系搞到你冇开唔到会，开唔到成。咁实际对香港冇益噶嘛？ 嗱，佢哋刚才阿郭荣亨个讲法就系，如果开到会咧，就会惊国家安全法啊23条就会速速立法啊嘛，因为 DQ 咗好多立法泛民嘅议员 啊嘛。你惊得咁多做咩啫？你讲真，你做好啲，你而家立法会你九月选举选多啲，你出嚟你咪可以有啲嘢做咯。你成日担心嗰样担心嗰样，你搞到香港而家成个一个冧晒，咁点啫？ 唔係喎，如果九月選舉咧，嗱九月選舉如果佢哋贏咗超過半數咧，中聯辦主任骆惠宁就話咁樣係奪權嘅喎。 你講真咧，佢係有權咁講下噶嘛？你明唔明啊？咁佢即係俾你哋話事，唔係話俾你哋任你點搞啊嘛？你搞亂咗啊嘛？你明唔明而家？ 明白。 即係搞亂成個香港。你講真，啲制度完全啊去唔到，有啲嘢好多嘢做唔到。咁你就选个主席都搞咁耐啦，咁佢有咩办法唔出声啊？ 好多谢陈生嘅意见，跟住仲有陈太啊，陈太你好， 系啊你好啊， 你好陈太， 系啊我话阿郭荣亨咧，咁样你咁样成日拖乜嘢都拖嘅，咁样开生会都咁样有咩作用咧？系咪先啦？你依家咁嘅环境啊，咁样其实就系中国嗰度咧，啲人啊话得事噶，我话你听啊，你依家过咗97啦嘛。系嘛？佢虽然系话乜嘢啫，但系中国系保护香港噶。嗱，你听，你再俾人哋话咧，你好冇面噶。 点样冇面啊？点样冇面？ 咁系啦，咁啊，即系证明你香港搞唔掂啦嘛，啲人系嘛，系咁拖嚟拖去。咁啊，你依家做到呢个咁嘅环境啊，系嘛？你大陆唔帮香港啊，死紧噶，话你听啊。 点样帮香港先至得啊？ 梗系啦。嗱，佢唔俾一样嘢你够啊！嗱，你今日讲啲猪肉咧，咁咁贵啊，已经够啦。 嗯， 啊，你听水唔俾你已经够啦。有人同我讲话水都唔喎都得喎，咩唔得？你吸空气啊？ 嗯，好多谢陈太嘅意见，跟住仲有苏先生，苏生你好，苏生 系主持你好啊，你好啊，哇，我真系好失望噶。原来香港仲有一啲人，好似先前嗰位女士同埋在前嗰位男士咁样嘅思想，其实佢哋根本都唔明白而家内会系发生系咩事，佢哋根本都乜都唔知道。我想讲咧就话讲港澳办、中联办佢出小句声咧，香港就太平噶啦，会咁多纷争噶啦。同埋咧，立法会如果想重上翻轨道咧，冇可能噶。如果立法会上面仲有咁多建制狗喺度咧，点样上翻轨道啫？上唔到噶嘛！而家佢哋根本就系声势浩大、人多，所以咧，我好赞成、好支持阿郭荣亨继续喺内会用呢啲咁嘅方法。如果唔系，香港万劫不复噶啦！香港好多市民根本亦都唔知乜嘢一回事，净系话人哋喺度拖延啊，唔选主席。如果单凭呢个咁简单嘅小学生都知啦，其实其他好多人都唔知噶。打到电话上嚟嗰啲，净系话人哋搞嘢。佢哋唔係搞嘢，為香港前途好啊！嗱，我奉勸中聯辦、港澳辦嗰啲唔好講埋咁多垃圾嘢啊！ 但係嗱，佢哋會覺得都有唔少人會覺得，咁立法會都仲要審議好多同民生有關嘅法案㗎嘛？ 當然啦，嗱，主持我打斷你，即係等於先前話撥款啊，俾一啲黑警啊嗰啲錢嗰啲，咁你可以拎出嚟唔好做嗰啲先㗎嘛？係咪先？但政府唔肯要一籃子一提通過，而家就即係啦。如果你選咗主席，佢一定係成部一提通過。所有嘢一齐讲嘛，包括咧辱警罪啊、国歌法啊，什么23条， 即系你觉得嗰啲就宁愿佢唔好审议，唔好俾机会佢审议。 系啦，喂，除非你话我唔搞嗰啲先，咁咪通过 民生嗰啲咯，毫无问题噶。 嗯， 我即系奉劝香港好多市民，你睇清楚究竟而家咩一回事，唔好睇表面啦。 好， 我支持郭明亨继续做好啲。 嗯，多谢苏先生嘅意见啦。嗱，咁啊，相信咧呢件事咧，唔会话就咁大家倾一两日就完嘅。咁好罕有地，中联办同港澳办发声明之后咧，亦都见到建制派嘅不同党派咧，亦都纷纷一齐喺度发声明啦。咁啊，睇下有乜嘢后着啦。咁嗱，其中咧就系大家刚才都提到啦。喂，咁啊，林郑月娥又点睇咧？嗱，林郑月娥咧行政长官咧就下昼六点啊，即系就快啦，几分钟一两分钟之后，照计就会喺政府总部见传媒噶啦，睇下有咩讲啦。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消防局，西隧九龙入口都开始多车，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油站。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嗰段啦，多车嘅龙尾油街。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嗰段咧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佛光街桥底。而新界方面啦，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挤塞，龙尾维全体育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另外又要求校方正视通讯软件 Zoom 带来的私隐问题，停止使用 Zoom 和以其他软件代替。香港电台记者欧仲文报道。 重复新闻提要，林郑月娥说港澳办和中联办发表声明，就立法会现象发生现象作表示，并不存在任何干扰，指出一国两制下透过基本法，中央给予香港有高度自治权，不等于中央放弃权力。多名民主派议员认为中央干预香港本地事务有损一国两制。林郑月娥表示，受疫情影响行业等待资助，希望财委会星期五通过拨款。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八，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五至六健康风险中，路边监测站六健康风险中。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为中，听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中至高。现时覆盖广东的云带会在晚间逐渐转薄。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19-25度，吹轻微至到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周末至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日间相当温暖。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财经新闻，我系张家玉。港股在假期后上升，恒指最多升过246点，高见24546点，收市报24435点，升135点，主板成交金额超过1114亿。部分的地产股有资金追捧，长实升3.8%，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信指升1.8%。国产油国达成减产协议，国际油价反复回落，中石油和中海油都跌了2.7%。内地上月手机出货量按年跌超过20%，瑞星科技逆市下跌超过3%，是表现最差蓝筹股，信宇光学亦都跌2.3%。富昌证券联席董事谭朗慧分析大市表现。 就因為美股期貨方面都有得升啦，就算假期前後都好啦，外圍就一路穩定咗落嚟，包括美股為例啦，嗰個恐慌嘅指數咧就冇咗嗰種隨時要走鬼嗰種咁嘅行情噶啦。咁而家恆生指數亦都進一步企穩咗24000咧，可能從住一啲兩會嘅憧憬，新能源又好啊，基建固投啊相關啊，消費啊呢啲都開始由假期前直到今日為止都係輪流炒作。咁我諗其實都仲可以再去多少少。你如果話恆生指數嘅話，我睇嘗試下挑戰翻上年八月份啦，大概24900嗰啲水平就做個短線嘅目標咯。未曾回頭跌穿24000咧，其實咧個市都就算唔升都係震盪向好， 咁就唔需要點樣話估頂啊或者做淡。 但係第一季嗰啲經濟數據啊或者企業業績咧，其實都就嚟出爐啦，會唔會話擔心呢個市咧都會因為咁而出現一啲震盪咧？ 咁其實大家都知道第一季啊，所有嘅經濟數據都係差，內地方面好多停工停產，咁但係而家亦都復工復產咧，所以你出咗個數據差咧，市場都可能對於復工復產之後咧數據冇咁差咧，會有個想法，唔需要話太過擔心啲經濟嘅數據，只要個前景有得展望，譬如好似美國申領失業救濟金嗰啲數字，連續幾個禮拜五都好驚嚇嘅，咁但係似乎亦都唔係點嚇到個市咯。我會審慎去觀望，但並唔代表咧市咧就會即刻回頭。 另外，滬深股市全面上升，並且以全日最高位收市。上證指數重上2800點，收市報2827點，升44點，升幅1.6%。深證成分指數高收2.5%。內地上月經季節調整，以美元計價嘅出口跌6%，進口跌4.3%，兩者嘅跌幅同樣低於市場預期。海关总署表示，受惠中央推动企业复工复产，积压的订单陆续交付，预计内需有助推动进口。不过疫情削弱国际需求，将会冲击今年外贸的表现，新订单减少等问题已经浮现。罗伟浩报道。 内地今年三月经季节调整之后，以美元计价的出口按年跌6%，跌幅低过头两个月的17.2%，并且低过市场预期。上个月进口按年跌幅就扩大至4.3%，但是跌幅就低过预期。首季出口按年跌13.3%，进口跌2.9%，期内贸易顺差132亿美元，按年显著收窄近83%。期内中国对美国进出口贸易总值以人民币计价就按年跌18.3%。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师司长李辉文话：，中央推动企业复工复产，积压嘅订单亦都陆续交付，预计内需有助推动进口。 出台了一系列外贸稳增长措施，各地各部门有序推动国内企业复工复产，政策效应逐步显现，延期复工积压的出口订单陆续交付。三月中旬、下旬进出口都实现了正增长。贸易平衡也由前两个月的逆差转为了顺差。随着国内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逐步恢复，国内市场潜力也为增长全球的总需求做出了贡献。 李辉文指出，部分地区和行业仍然面对疫情影响，以疫情大流行冲击环球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都预期今年全球将会步入衰退，国际需求萎缩将会冲击中国出口表现，新订单减少等的问题已经浮现，不能够低估今年外贸环境的压力。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德国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表示，因为技术问题，德国 DAX 指数暂停交易，暂停交易前升大约1%。交易所在网站指已经进行调查，并且已经开始采取补救措施。人民银行官员暗示，目前存款基准利率自2015年起并没有调整，不代表实际存款利率没有变化。他有分析就预计，人行暂时不会下调存款基准利率。不过由于市场资金充裕，银行或者会有诱因自行下调存款利率上限，以降低资金成本。李以琴报道。 人行货政司司长孙国峰日前话，存款基准利率虽然自2015年就没有调整，不过并不意味着实际执行的存款利率没有变化。现时存款利率上下限已经放开，银行可以自主定价，又说各期限的存款利率并没有一浮到顶。目前内地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是 1.5 厘，浮动上限 1.5 倍。至于现时一年期定存息率，多数是存款基准利率大约 1.3 倍，即是 1.95 厘，反映贷款利率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是 4.05 厘。光银国际董事总经理兼研究部主管林朝基说，人行的言论暗示未必会下调存款基准利率。他认为虽然面对市场竞争大，不过市场流动性高的情况之下，银行不太担心存款会流失，因此有诱因去下调存息。 多咗資金啊嘛，借出去 LPR 啊啲係跌緊嘅，個借貸利率咧就少咗，縮咗個息差嘅話，咁銀行會覺得咧 是不是我应该要维持一个这么高的储蓄利率给人家吸引你们的人摆钱下来了。这个我觉得四大银行呢就个诱因会比较大一点。反而那些中小银行呢储蓄的量不是那么大的，我发觉那些反而呢可能就未必会这么易去减。 他预计今个月的 LPR 将会下调，第二季人行亦都会再度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两次。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恒生指数收市报24,435点，升135点，主板成交金额1114亿几。期货夜市即月系报24,399点，下跌9点，成交1836张。十大成交额港股收市价：腾讯控股395蚊，升咗3.6；阿里巴巴197蚊，升5.3；友邦保险71.9，升3毫。美团点评97.75升5毫，中国平安77.3升1.05，建行6.27冇升跌，小米集团10.18升4仙，汇控41.45升4.5，中移动62蚊升4毫，中海油8.68跌2.4。今日五大升幅股份系创辉珠宝、联和医疗、新友控股、明华科技、云游控股。五大跌幅股份是安悦国际控股、华人策略控股、中国基础能源、汇龙控股、环亚传媒。上证指数收市报2827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75点，升2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7.751，日元107.5，瑞士法郎0.964，澳元0.638，加元1.392，新西兰元0.608，人民币7.063，英镑对美元1.254，欧元对美元1.095。港金现价报15,920蚊，比上日收市升5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9.7美元，卖出1,722.55美元。港汇指数是108.2，跌了0.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排到天尾道的了。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畅顺的是尖沙咀线稍为繁忙的。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就多车。现在港岛入口的龙尾就去到嘉华国际中心附近。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沙福道。龙翔道龙尾去到虎山道附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港岛路面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至到油街段呢亦都比较多车㗎。咁九龙区路面方面呢，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近住鲤鱼门道就比较多车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九龙城交汇处一带而家都系繁忙啦，龙尾去到富豪东方。窝打老道近住九龙塘段呢，因为有啲紧急嘅水务工程啊。窝打老道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希福道对开嗰段呢，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比较多车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至于新界，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深井交汇处就较为多车。调返转呢，屯门公路去荃湾近住福亨村嗰段呢，而家交通都系繁忙㗎。荃湾的德士古道北去荃锦交汇处呢，就是因为多车，咁龙尾排返落去呢一个大窝口道嘅。沙田嗰边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峰方向，咁近住沙田乡事会路都系多车啦，龙尾排到去美林村。安全车速报告由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马鞍山路恒安村去沙田，同埋元朗朗天路御豪山庄去山下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 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伍婉婷。 好啦，五十分钟嘅新闻之后咧，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伍婉婷你好啊。 你好啊，嘉 伦。今日我哋嘅评论员吴婉婷啦，继续喺电话嘅另一边啊。咁刚才点解咁长新闻，就系因为咧，林郑月娥出嚟开记者会啦。其实，佢本来就讲抗疫嘅，咁不过咧，好多记者都问佢，就系中联办、港澳办就指郭荣亨即系拉布啦。咁啊，内会差唔多半年啦，都仲未选到主席啦。咁其中就话佢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啊！咁嗱，喺個記者會上面咧，都有記者問林鄭月娥，咁係咪代表特區政府會告阿郭榮亨咧？咁啊，林鄭月娥就話咧，所有檢控嘅決定由律政司提出嘅，咁行政長官就不能干預。咁呢個佢話嘅，咁就話唔知道律政司喺度考慮啲乜嘢喎。吴婉婷， 其实咧我自己睇翻即系两个声明嘅原文咧，其实我就睇啊，点解又会系咁嘅咧？我自己觉得就系即系讲多咗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啦，因为佢哋用咗一个即系涉及刑事嘅法律用语啊嘛。咁但系即系除咗呢一句之外咧，其实实际上佢哋用咗好多嘅即系嗰个批评啦、建议啦。佢哋嘅表达咗佢哋嘅态度啦，其实就亦都係好反映到依家其实係社会上面一部分人嘅睇法嚟嘅。咁我老实讲，我自己觉得即係除咗你讲我係中央干预嘅一个咁嘅諗法之外呢，其实我自己觉得最大嘅问题点解会去到今日咁呢，其实骆慧玲嚟咗几个月。咁實際上過去亦都冇就住呢件事立法會嘅內部嘅運作咧有太多嘅發言嘅。咁是否係佢哋已經冇辦法，即係過去幾個月裏面冇辦法埋台傾咧？大家唔存在住嗰個奢望，又或者已經係對於目前嗰個狀況咧已經係好唔耐煩啦。咁其實事實上我自己覺得14次會。28个钟都选唔到个主席，其实呢件事就即系非常之唔合理嘅。咁当然你话去到讲紧即系被批评嘅郭荣亨，佢亦都即系连番都有发表佢嘅睇法啦。咁亦都话佢冇犯法啦。咁其实嗱，即系议会内有议事规则程序。議會外其實大家都有新聞自由，有言論自由，有我哋嘅言論自由都受法律保障㗎嘛。咁不能夠話係嗰個係屬於一個中央機構，佢在港嘅發言係沒有受到言論自由嘅保障㗎嘛。我自己覺得。 即係你覺得即係唔係干預啦。電話裏面呢，我哋聯絡咗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慧珠嘅，我哋同譚慧珠傾下先。譚慧珠你好。 你好，兩位主持你好。 咁見到港澳辦同中聯辦嘅聲明呢，你見到跟住落嚟中央仲會有啲乜嘢可以做？ 我答你的问题呢，我打电话入来呢就主要告诉大家听什么是公职人员行为不检。 是。 就是一个公职人员故意这样呢是做出对他的公职来说呢不当的行为。使得他的公职蒙污 ,disrepute。他的行为要跟他的公职有关的。如果你要决定他被惩处的行为是应否是被惩处呢，就必须是故意、有意图同埋性质严重。咁是否性质严重呢，就唔单止睇佢嘅公职上面佢嘅责任个重要性，佢嘅行为嘅后果同埋佢服务嘅公众呢个职位嗰个目的。咁同埋佢嘅行为呢係离弃佢嘅责任嘅程度。 郭榮亨咧，嗱，郭榮亨剛才講咧就係話佢嘅合理辯解啦。剛才都討論過呢個問題，佢就話所有佢做嘅嘢都係跟住議事規則同埋法律顧問嘅意見去做嘅，呢個係佢講法。 所以咧，後邊我講呢句咧，佢嘅行為離棄佢嘅責任嘅程度。佢嘅責任咧就係幫助個會議咧係選出一個內會嘅主席。佢嘅責任咧就唔係利用呢、這個 filibustering 即係咧係特意嘅阻撓咧，係使到咧譬如話國歌法咧唔可以上到立法會嘅議程。咁我聽聞話佢自己喺電台講咧，就係話呢個係佢其中一個目的。咁我覺得佢係離棄咗佢嘅責任。 你係咪覺得 離棄咗佢責任咧？係六個月啦，係嘛？ 差唔多，律政司司长，你觉得系咪应即系律政司应该系要控告佢公职人员行为不当？ 嗱，佢会否最后被判系咪行为不当咧？就睇下头先讲嗰句系离弃佢责任嘅程度。呢件事咧，头一个可以处理嘅应该系立法会本身。立法会本身佢议事规则嘅委员会应该点样？在議事規則方面有沒有得改變，或者呢就是政府方面可不可以將個法律呢直接提交大會，因為法庭呢就不會急急忙忙地去處理立法會裡面的爭議的，所以第一個責任在立法會，跟住呢才去到，即是我的意思看法呢就是去律政司。 即係所以，如果立法會處理唔到，律政司就要考慮係咪要控告佢。 我自己覺得應該考慮啦。如果咁樣拖落去， 咁控告。 但其實佢依家其實都係即係嗱，講真，即係嗱，當然我哋都話佢係利用咗一啲漏洞啦。咁但係其實佢依家都係講嘅講法就係佢都係按本子辦事，按正常嘅程序。咁如果係咁嘅講法，係咪能夠構成話佢係離棄咗立法會議員嗰個本來嗰個職責咁咧？ 所以佢自己走出嚟係嘛？應該係佢自己話佢咁做咧係為咗。阻止是國歌法的審議，是不是他講過這件事先？好像今早在另外你們一個節目有這樣講法，我也都問過其他的傳媒，他是有這樣說。如果他真的有這樣說的話呢，那他這些 filibustering 那個目的呢就不是說按立法會的議事規則程序去做嘢噶啦。 咁喺港澳办嘅声明里边咧，亦都话佢系违反咗议员嘅宣誓啦。你自己觉得呢方面系咪有问题？ 个情况咧就系、是，譬如话国歌法咧，就按照基本法第十八条咧，呢、這个全国性法律要喺香港立法或者颁布实施。咁立法会包括咧郭荣亨本身咧，都有呢个宪制上嘅责任，去落实基本法第十八条嘅。如果他擁護基本法呢，他呢就應該讓個內會可以選到個主席，然之後呢唔單止係呢個法律啦，仲有其他嘅法律呢係可以進行。咁佢話即係又講返個句，如果佢係真係想擋住第十八條基本法嘅落實，咁當然即係、我覺得佢就唔係擁護基本法啦。 我記得啦，剛才郭榮亨喺呢個節目度講呢，佢就係講緊其他議員可能有呢啲諗法，即係我冇記錯的話啦。 咁唔緊要啦，我冇聽過你頭先嗰度啊，但係我有問過其他傳媒。咁就話係郭先生自己咁講嘅。 咁係咪真係代表你覺得？ 唔係，無謂爭議即係呢件事咧，就立法會要處理。立法會處理唔到咧，咁就意思其他就係咪講證據啦？ 咁係咪代表即係有可能都會啟動一個DQ， 即係取消佢資格嘅程序咧？如果立法會處理唔到， 咁又未必嘅。要首先睇下。立法会处理的结果是怎样，或者律政司处理的结果是怎 样呢？跟住下去现在立法会处理呢，其实他要改议事规则都可能要成两个月的时间。到时其实都改不了多少东西，因为个会期都剩下得很少时间。 是啊，很成功的 filibustering 啊。 所以其实是改变不了很多东西的，就算是改到这个议事规则的话。 咁就点啫？咁上唔到咪，所以逼住国歌法要推倒重来，喺新一届嘅立法会再上啦。咁但系呢个就系佢、或者佢话其他人嗰个目的啊嘛。 咁嗱，讲到就系话，有不少包括大律师公会啦，咁佢哋出咗个声明啦，咁就话即系讲到基本法第二十二条，咁中联办同埋港澳办嘅做法咧，容易令到公众人士咧觉得佢哋违反咗二十二条。 头先你访问嗰位嘉宾讲得好清楚啊，中联办同港澳办一样有言论自由，佢呢次咧，你因为有记者问佢，所以佢咧系作一个回答。咁我哋香港啲政治人物由朝到晚咧喺度批评常委会啦，由朝到晚咧喺度批评中央政府，佢哋有啲咩决定啊，或者有啲乜嘢措施啊？咁点解你批评人就得，人哋点出你可能系呢个菲律宾成去到个地步，系可能公职人员行为不检又唔得咧？点解唔得咧？ 即系呢个系一个言论自由嘅范畴咧，你认为系？ 佢唔系一个指令喎、咁当然言论自由啦、你既然问到嘅答啦， 是啊，我阿头先任婉婷啊，我都想请教咧。其实就啱啱咧，大律师公会都出咗一个声明啦，咁亦都即系请港澳办同埋中联办咧，就住呢个事件咧，佢哋个态度应该要保持克制啦，因为容易都会引起到一个市民一个观感。咁、你又点睇咧？呢、這个 冇嘢啊，我先答咗啦。点解我哋啲政客或者大律师公会批评人大常委会同埋中央政府又冇问题呢？点解中央政府有传媒问到佢有关呢件事，佢作出一个即系好直接嘅答案又有问题呢？ 好， 点解佢唔系一个指令，系一个回答传媒嘅问题？会变成干预 呢？明白。好，唔该晒你，谭伟珠，基本法委员会嘅副主任。嗱，刚才讲到其实港澳办嗰个声明咧，就系一个问答嘅方式，回答记者问题嘅方式去讲出嚟嘅。有咩意见打电话嚟1872。 强对完成家居检疫人士嘅化验。另外，喺泰国确诊嘅个案涉及一名61岁男子，到过美国、德国，喺泰国完成治疗，曾经有结果呈阴性的报告，亦都有健康证明可以上机。到港后在亚博取得深喉唾液样本，其后确诊。他今个月12号乘坐的航班是 CX708。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估计这名患者再次感染的机会低，由于测试较敏感，可能检验到病毒的水味。马来西亚新增17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总数升至近5000宗。当地今日多5人死亡，累计82人病逝。财经天气方面，现时覆盖广东的云带会在晚间逐渐转薄。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19至2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周末至到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日间相当温暖。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一宗交通意外，就喺屯门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对出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就去到福亨村。重复一次啦，就系屯门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啦，有交通意外，封闭咗部分行车线噶，龙尾就去到福亨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在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支穗的九龙入口，窝斗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支穗的龙尾在虎山道桥底，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 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那段多车噶，龙尾去到油街。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多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新界方面，荃湾德士古道北去荃锦交汇处啦，挤塞，龙尾喺大窝口道。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乡兆会路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最后啦，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体坛竞技， 故事细微。 中国讲礼仪之邦嘛，咁朱婷、姚明啊，你睇到佢哋一个特质就系佢哋唔多讲嘢。 香港浸会大学体育学系教授刘永松， 姚明在最近的公众场合里面，他通常是不出面的，直至到最后他才出来拍一张照片，还是站在最后那排，当然他站最后那排，他七只几是吧。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点点点。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伍婉婷。 新闻之后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伍婉婷，你好啊。嗱，刚才听完谭慧珠讲之后咧，你又觉得嗱，其实阿郭荣亨咁样主持会议咧，咁你觉得系咪一种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咧？听完谭慧珠讲之后。 因为我不是法律专业人员啦、我就不想用到这个即是用是个法律用语去批评啦。咁、但事实上我自己个人对于内会过去这半年的操作呢，我是有个睇法，是即是我觉得很难受的。因为我们一路呢即是讲緊选啲议员出来，其实大家入议会做嘢都是想即是帮个社会进步嘛，帮个社会做嘢嘛。咁而我们很多时都讲话不满意政府、过去我们不满意政府是啲咩呢，成日都讲玩程序啊，按本子办事啊，按章工作啊，呢啲系市民最讨厌政府嘅，即系不作为嘅作风。咁呢啲慢慢我都见到都少咗啦，但系竟然依家系喺立法会里边系用翻呢一招，玩程序，按本子办事。咁而呢个即系当然佢有佢自己嘅一个政治理念喺度啦。但系我睇到嘅系咧，虽然大家高举国歌法啊，但系其实我睇到嘅仲有好多条，有成80条嘅附属法例咧，都系同样地系等紧内会选出主席之后去解决啦。我最关心嘅旅馆业条例。14周產假，同埋對於嗰個加熱煙、電子煙全禁嘅法案咧，其實都係等緊要上馬嘅。咁其實影響緊嘅咧，就唔係淨係一條國歌法咯，即係唔好淨係望住條國歌法就話要去做任何嘅舉動咧，係要阻止呢個法案嘅。 即係剛才你講嗰啲法例咧，如果喺今屆會期，其實即係剩翻3个月嘅時間咧，過唔到嘅話咧。下一屆嚟過咧，又要重新審議，重新由頭去開始一個程序嘅，因為啲議員唔同曬噶嘛，咁所以咧，即係個影響係有喺度嘅。咁但係佢哋即係郭榮亨剛才嘅講法啦，亦都係講緊佢其他民主派嘅睇法，就係其實而家個議會本身已經係民主派被 DQ 咗好多人噶嘛。当初选出来的时候，咁佢哋认为是一个不公义的议会的时候，就咁样做法啦。咁我哋留翻一阵再讲啦，因为电话里边咧就有大律师工会的副主席叶巧琪嘅。叶巧琪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啊。咁啊，大律师工会咧就啱啱冇几耐之前出咗个声明啦，当中就提到系有关港澳办同中联办对于呢啲评论。有關的評論的一個聲明，就認為根據基本法第22条，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都不得干預特區政府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我見到就是 大律师公会咧就话咧，港澳办呢啲公权嘅行为咧，系容易令公众将呢啲评论视为违反基本法第22条所保障嘅一国两制原则。咁就叫就呼吁有关部门保持克制啦。我想问一下咧，就系、是、我见到你哋嘅字眼就系话容易令公众评论，容易令公众将呢啲评论视为违反基本法。咁我想问一下，就系大律师公会本身觉得咁样做系咪违反基本法咧？ 我谂我哋个声明嗰度都已经讲得好清楚噶啦。呢一个系我哋有责任咧，就系逢真系关于基本法边一条喺呢件事情上面系有关嘅，系要俾公众嚟到去知道咧。呢一条相关嘅基本法里面，究竟有冇违反到作为大家呢一个评论嘅一个准则嘅？ 咁你觉得有冇违反到啊？其实？ 我哋会觉得係好容易令到人哋以为係会违反咗基本法咁样囉。咁我諗大律师公会就唔係好方便直接嚟到去评论究竟有冇违反或者係冇违反咁样嘅。但係我觉得我哋係绝对有一个责任呢，就係俾大家嚟到去知道嘅，就係相关嘅条例呢就係讲得好清楚㗎啦。即係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嘅部门，咁大家都见到啦，即係知道啦，港澳办、中联办呢啲都係呢一个中央人民政府嘅所属部门嚟嘅。咁22条就规定是不得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根据我们自行管理的事务的，那这个是相关的条文来的，那大律师公会是不会直接来到去评论究竟有没有，但是这个相关条文是可以作为供大家来到讨论的一个适合的起步点。 刚才我们即係同譚慧珠傾過啦，咁佢係基本法委員會嘅副主任，佢就話即係其實係一個講啫，即係提出意見，唔係干預，大家都有言論自由，點睇咧？ 我会觉得如果是牵涉到这些这样的东西，因为大家都知道港澳办、中联办这些这样的，如果你说讲言论自由，即不是路人甲乙丙嘛，是一些有公权的规定，基本法22条里面已经讲的了，它是中央人民政府所属部门来的嘛。那所以我想如果他们讲每一样东西都说是自由的话，那我想这个第22条也都是适用的，即是如果讲到明最好是不要这样做的，那我觉得是应该要小心，所以我们才要发一个这样的声明，就是说你这样做是很容易令人家以为是违反了基本法的，那所以才呼吁有关部门是需要克制咯。 葉科技，我想請問咧，其實你剛才都講得好小心啦。其實你發出咗一個請佢哋保持克制嘅聲明，但係你又話唔方便去評論佢哋到底係有冇違反到基本法。咁但係我又想請問啦，如果係咁嘅情況底下，其實對於郭榮鏗議員或者即係乃至佢講話有其他議員可能係想因此而係阻止國歌法嘅推出啦，咁你有冇話係對於佢哋嘅行為咧，都會即係俾一個善意嘅提醒？呢啲行為可能係容易令到公眾將佢哋行為視為違反宣誓及聲明條例嘅即係議員嗰個誓言啦。 我想大律师公会就不会对个别的议员来到去给一些什么意见或者是 advice 的，但是我想很清楚的就是他们有他们的议事规则，也都有他们的投诉基准的，如果对哪一些议员是不满意的或者认为他们做的事是不对的，其实是这些絕對是香港的內務事部嚟，內務事情嚟嘅，內部事情嚟嘅。咁我諗係可以根據呢一個議事規則，根據立法會既定嘅一啲程序嚟到去處理咯。呢一啲係香港內部事務，絕對係可以處理得到噶。 咁你認為郭榮鏗會唔會係好似中聯辦嘅聲明所講咧，係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咧？ 我諗呢一個問阿郭議員咧，就比較嚟到去適合一啲啦。咁大律師公會好難咧，就住個別事件話啊，佢有冇違反一啲乜嘢嘢？因為呢一啲其實係有既定嘅程序嚟到去決定噶嘛。如果我哋話佢係或者唔係，我諗對佢又唔公道，對可能會投訴佢嘅人亦都係唔公道啊嚇。咁但係我哋可以評論嘅就係呢一啲究竟是否屬於香港嘅一啲內部事務咧？立法會嘅內部事 務咧，根據立法會既定嘅議事規則，可否嚟到去處理呢件事咧？咁我諗大律師公會喺呢一方面嘅立場係好清晰嘅，係絕對可以嘅。 咁 但係呢其實係佢嗰個內會呢拖延咗半年啦，咁實際上都影響咗我哋有好多條例嘅審議嘅，咁呢個都直接影響我哋香港內部嘅發展啦，同埋其實係我哋不同條例嗰、那個立法落實嘅情況，咁其實呢啲係咪都係特律師公會會關注嘅範疇呢？ 我哋会关注嘅，咁但系我都话啦，我哋如果你要我评论话佢究竟或者大律师公会系去评论咧，佢究竟有冇违反到佢嘅誓言啊，或者佢有冇牵涉到系违反咗一啲议事规则或者内部内务会嘅议事规则，咁呢一个系有既定嘅机制嚟到去处理嘅咯。我再一次声明，我哋系唔会话某一个议员佢系有冇违反嘅，因为呢一啲系要经过程序，然之后先至可以决定噶嘛。大律师公会即系正如好似一件案件，佢会上诉嘅话，冇人系唔应该系评论嘅呢一个。 不如啦， 譬如你发你刚刚即系发嗰个声明一样啦，其实你哋都系指出咗公众对于有关行为嘅观感啊嘛。咁对于立法会呢、這个咁嘅行为啦吓，公众对立法会议员嘅行为嘅观感直接都影响咗嘅一样。 你系咩意思啊？即系 我谂佢简单嚟讲话，你系咪双重标准啊？你又唔会用翻公众观感呢个评价嚟去睇翻公众点样睇立法会？我谂系咁嘅意思啦。 我諗冇雙重標準呢一樣嘢喺度嘅，因為我哋只不過係覺得有相關條文，即係第二十二條，我哋講呢一度嘅時候就係第二十二條嗰度可能會牽涉到有一啲即係公權嘅有公權嘅一啲部門嗰度，佢哋可能會對呢一個咁樣嘅 article。会可能牵涉到一些 问题。不如我就针对翻22条去问翻啦。林郑月娥咧，啱啱喺个记者会就话咧，即系咁样咧，中央出声咧就唔系干预嘅，因为咧香港系特区，中央关心就系理所当然。咁嗱，即系关心得唔得咧？咁又系咪得？系咪关心咧？咁样讲法？ 我想最好就问翻港澳办同埋中联办啦，我哋都系用客观嘅准则嚟到去睇嘅啫，即系觉得咁样样系有可能会引起嗰个公众嗰、那个公众嗰个疑虑嘅，因为我谂唔适合即系叫大律师公会系作出一个即系好似裁决性咁样样，因为你知大律师公会讲嘅嘢系我哋系需要负上责任噶嘛，我哋好难好裁决式咁喺度讲话系啊，即系破坏咗或者唔系啊破坏咗，但系相关嘅条文二十二条就喺度噶啦，咁我觉得呢个可以作为一个评论咯。至于个别人喺度讲话啊系关心啊关注啊定系违反啊嗰啲，咁我谂其实关心啊系咪违反啊呢啲都系同一个即系同一个level 嘅一啲嘢嚟嘅，唔同嘅诠释嚟嘅啫。 唔该晒叶巧琪，叶巧琪系大律师公会副主席啊，吴婉婷有冇补充啊？ 冇啦，其实即系正如我头先问啦，其实如果以一个容易引起公众对有关嘅言论嘅观感嚟发一个声明，咁其实即系都应该系对边个都可以发噶啦呢啲声明，其实因为大家都系拥有一个公权力系做紧一个关心香港嘅事务啊嘛，咁无论系立法会议员又好，中联办又好，港澳办又好，甚至乎区议员都好，佢都一样都可以发一个声明噶。 咁我谂我唔知啦，咁大律师公会可能觉得咁中联办同埋港澳办佢哋嗰个系一个即系公权嘅行为啊嘛，咁你立法会议员你只不过系一个议员做嘅嘢，唔系公权嘅行为，咁唔需要太大费周章啦，我唔知系点解啦。好啦，大家有咩意见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里边有石先生，石先生系请讲。 阿伦啊，吴婉婷你好， 你好。 我发觉咧一个人嘅地位个 stage 咧。佢係好緊要嘅。我係一個普通人，我講乜嘢咧？我個責任就冇咁大喎。如果係一個總統、一個特首講嘢就好緊要嘅。所以咧，佢表達啊要極之小心嘅。全世界都係咁噶啦。反對派咧，佢咧如果係唔夠人多嘅話咧，佢一定係用拉布嘅。大家心知肚明噶啦。佢會拉布嘅話咧。佢係想唔想佢哋認為或者係大部分嘅市民 认为嘅恶法通过。因为点解大部分嘅人认为呢啲恶法呢？因为佢哋系民选出嚟㗎嘛。而家佢就利用咗人多修改咗议事规则，就而家搞到个立法会系咁样，同埋 DQ 嗰啲人。咁而家呢呢啲咁嘅民主派呢系别无他选嘅。系只可以呢系而家郭榮亨系话根据议事正確使用嘅规则去做嘢。咁如果你系对佢唔满意嘅话，你咪去弹劾佢囉，喺立法会囉，甚至搵阿郑若骅去告佢囉。咁样告唔告得入咪可以定有个定论囉，即系呢个我意见嚟嘅。 好，好多谢石先生。石先生提到就系、是、即系其实全世界嘅议会呢都有系咁样噶啦，都系有拉布去阻止一啲事情发生。不过咧，香港就唔同噶啦，其他地方如果拉布嘅话，拉到好过分嘅话，咁嗱就由下一次选举选民去决定系咪真系过分，选唔选翻你入去啦。又或者如果真系拉到大家都忍受唔到嘅，咁通常又搞搞下咧，又可以协商到大家倾到一啲解决方案出嚟嘅。咁啊，净系香港就咁奇怪嘅，即 系 要告你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嘅。 咁問題就係依家都冇人講話真係要告，佢哋都係出下口述啫，大家都。 唔係阿譚慧珠話，如果真係立法會自己搞唔掂，真係要諗啊嘛。 啊，但呢個都係我哋頭先問咗佢好耐嘅，佢始終都係先要立法會搞掂，佢頭先都有講。 嚇，咁啊，電話裏邊仲有呂先生，呂生你好。 呂生你好。 係主持好，我有兩點想講講嘅。第一點咧就係關於個立法會嗰度咧，郭榮亨啦，我覺得佢自己係好清楚佢自己做緊乜嘢，而家只係等緊有冇人去告佢嘅啫。咁但係如果有人真係會告佢咧，個結果只有一個，就係人大釋法嗰個 result 就係好似而家講個辦中聯辦講嘅嘢，根本就話咗俾你聽。如果呢個 case 上咗 court， 最終就係人大釋法個列收曬佢哋講嘅嘢。第二點就係講到大律師公會咧，即係對於市民嘅觀感啊，即係我代表一部分嘅市民，對於大律師公會嘅觀感咧，就係佢哋根本就係企喺反對派嘅。佢哋咧就係為嗰啲反對派啊、嗰啲暴徒辯護嘅，為嗰啲港獨支持港獨嘅人辯護嘅。呢、這個咧就係另外一部分人，我認為係對於大律師工会的有一个这样的观点啊，咁即係佢哋话哦观点，咁市民嘅观点点解讲清楚啲啫，係咪直接啲嘛，唔好转弯抹角嘛，係咪咁系咪有啲嘢驚住会拿起上身，所以唔咁直接讲呢， 係明白。好，多谢吕生嘅意见啦。吕生都提到啦，即係其实呢一件事发展落去呢，好有啲人都开始担心啦，会唔会系即係一变咗一个法律程序，真系告咗上法庭，无论告唔告都入都好啦，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到最后呢可能又演變成人大釋法嘅，真係會發生嘅。以前都試過。 係啊，但係喺即係在於係是否一個公職人員行為失當之前咧，其實我就比較關心點解可以三月份自己走去美國，就直情係主動講話係揾白宮爭取關注香港事務，但係調轉頭係我哋嘅國家領導喺駐港嘅代表去講幾句説話，有咁大反應咧？ 咁因為基本法有22條寫咗喺度嘅，不過就係咩叫干預咧？咁大家有唔同嘅睇法啦。 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當中，就係一個保就業嗰個咧，大家都好關注啊。點解唔去規管僱主係唔減薪嘅？其實呢一方面可唔可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 如果我哋管到咁細，咁我咪真係要做咗幾十萬個僱主嘅財務人事管理。如果我好粗略去估計咧，個工作量咧應該多咗大約50至100倍。 星期六朝早8至9，蕭樂文、陳亮君，星期六問責。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好，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咧，转一转话题啦。我哋讲翻抗疫啦。咁喺抗疫基金当中咧，我谂好多不同阶层、不同职业嘅朋友咧，都喺字里行间里边咧，就系揾翻喂，究竟自己有冇份咧？究竟我啲雇员有冇份咧？吓，究竟有几多咧？点样申请咧？咁其中一个有啲奇怪嘅咧，就系嗱，政府咧就会针对一啲紅色小巴咧就有財政支援啦，咁但係睇清楚咧，原來冇綠色小巴 冇綠色小巴粉嘅嚇。 係啊，呢、這個我睇到嘅時候，我都覺得好奇怪， 嗯、 因為我哋過去一路都講緊咧，啊綠色小巴都係直接受到運輸署嘅規管啦，同埋佢個路線各方面都係比較係能夠可以係政府可以同佢哋有更多嘅溝通噶嘛，咁點解反而就係冇咧？ 嗱，今日咧林鄭月娥咧六點鐘個記者會咧，就原先咧係講緊防疫嘅，咁佢自己都提到啊，就係、是、哦，原來之前咧就應該係漏咗，咁而家咧就話即係綠色小巴咧都會俾翻每架30,000蚊嗰啲一筆性資助咧，就俾翻個牌主嘅。咁但係仲有好多問題啦，就係、是、有好多呢啲行業嘅司機咧，其實佢哋冇供強積金，過咗65歲嘅，咁嗰啲又點算咧？嗱，電話裏邊咧就有綠色專線小巴嘅營辦商謝卓瑜嘅，謝卓瑜你好， 你好你好， 係啊，啱啱你聽唔聽到啊林鄭月娥個講法啊？ 有聽到佢嗰個記者招待會。 嗱，咁係咪都安心翻少少咧？ 其實對業界嚟講咧，當然係表示歡迎啦，因為其實而家依啲係應急錢嚟嘅、 嗯， 因為其實過去嗰兩三個月時間裡面咧、 嗯， 其實每一個營辦商咧都係出現虧蝕嘅情況，而且虧蝕嘅情況咧係前所未見嘅。咁基本上我哋都係要靠即係、就是、可能股東嘅注資啦，或者係即係。或者用唔同嘅途徑去借錢啊等等咧，去支付住例如員工嘅開支啦、保險費啦、維修費啦、各樣嘅支出啊，咁都要維持住嘅咯。咁所以今次最初我哋其實聽到紅色有綠色冇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係好大嘅反彈，因為我哋都唔好明白點解，即係我哋其實綠色一路係都係受住政府嘅監管，咁我哋。一路都保持住有同即系运输署啊或者局方处啊去沟通嘅，即系冇乜理由佢哋会唔知道我哋而家个经营个苦况同埋困难咯。咁呢样嘢系点解会遗漏咧？咁我哋都真系百思不得其解嘅嘢。 后尾沟通完之后，知唔知点解遗漏？同埋知唔知点解而家又咁快加翻落去咧？ 唔知噶都， 唔知道 冇特别讲到话咩嘢嘅。咁、其实头先你哋都提到另一样嘢咧，因为其实过去嗰几年里面咧，咁我哋都面对即系司机方啦，即系唔够司机啦、司机嘅年龄比较开始老化啦，呢啲问题其实都存在喺度嘅。咁、所以今次里面咧，其实我哋有一样嘢就话见到话65岁。以上嘅即係雇員啦，其實佢哋可能真係已經唔需要再有供強積金嘅，但係就唔能夠喺嗰個嘅資助薪金資助計劃裏面嘅時候咧，我哋係另一個打擊咯，依一次真係，因為我講翻我哋大部分業界由50%至到70%或者80%係65歲或以上嘅司機咧，係好多噶，咁 因為少年輕人入行係嘛？ 其实冇噶啦，近年其实都冇乜年轻人入行噶啦、其实我哋主要咧好多司机近呢几年嘅来源咧，都系一啲酒吧嘅退休司机嚟嘅。 嗯， 咁或者可能佢哋以前系做开一啲货运业啊，年纪大咗，咁我哋体力上唔能够支付，唔能够做到呢啲行业嘅时候，就会可能佢都仍然需要即系薪金啦，需要仍然去即系生活嘅关系啦。咁所以佢哋会可能考虑会揸啲固定路线嘅绿色专线小巴咯。 系，所以嗱，而家呢个薪金补助计划冇佢哋份啦。我谂都系好多其他65岁以上朋友嘅问题。我哋新闻之后翻嚟继续倾多阵啦。 好， 唔该晒你啊。 好，唔该晒。 谢卓瑜系绿色专线小巴营办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国务院港澳办和中联办批评反对派议员瘫痪立法会内会的声明，她不同意是对特区政府施政决定添加压力。至于被点名的立法会议员郭荣亨是否涉及公职人员行为失当，林郑月娥话，所有检控工作都由律政司负责，不会受特首或者是中央干预。林鄭月娥說，中央在一國兩制下讓香港享有高度自治，但不等於中央放棄權力。她認為對香港事務關心和擔心是理所當然， 反指部分立法會議員要求外國政府和議會評論香港內部事務，甚至制裁或禁止物品進口香港，才是赤裸裸的干預。對於郭榮鏗要求提出證據，林鄭月娥指出，內會部分議員和主持人一直阻撓選出正副主席，相關嚴重後果鐵證如山，不容抵賴。港澳辦和中聯辦昨日批評反對派議員癱瘓立法會內委會，被點名批評的公民黨法律界議員郭榮鏗說，外界指控他違反議事規則，立法會議員誓言，甚至可能構成公職人員行為失當，但就沒有提出任何證據。他要求港澳辦和中聯辦了解有關規則，重申兩辦是干預立法會事務。郭榮鏗說，自己主持內會主席選舉期間，一直按照議事規則、立法會內務守則、立法會法律顧問和案例行事。他又說，內會主持必須尊重議員在內會發言的權利和天職，議員透過選主席程序表達選民的意見是正常，他不會阻撓。至於有傳建制派計劃提出修改議事規則以處理內會的情況，郭榮鏗說，現時所用的議事規則正是幾年前經由建制派修改。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早前提到保就業計劃，僱主可以在今年1月至4月選定一個月作為指定月份，以當月員工薪酬作為計算基礎，但聽到有工會工人擔心僱主會做手腳，所以決定僱主只可以選擇今年1月至3月其中一個月作為計算基礎。他又說，為保障僱主不會裁員，僱主需要提交3月的員工人數並作為基礎，在領取補貼期間的員工總數不能夠低於3月的總數。林鄭月娥說，為達至快速落實措施，已經準備好申請撥款的文件，並已送交立法會議員。她說，很多僱主僱員等待資助，她再誠懇呼籲立法會財委會在星期五通過撥款。新巴城巴宣布旗下員工動薪一年，兩間公司現時沒有裁員計劃，亦都不會削減基本薪酬。新巴城巴表示，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令到客量大幅度下滑，出現嚴重虧蝕。雖然兩巴已經實施各種緊縮成本措施，並將獲得政府各項補貼，但以現時財政狀況估算，即使日後疫情舒緩，客量回升和獲政府批准調整票價，本年度仍然不能夠扭轉虧蝕的情況。因此決定員工今年動薪，期望有助公司在目前艱難環境下持續營運。兩巴會繼續密切留意各條路線的客量，適時恢復班次，以配合實際客量需求。天氣方面，天文台說，本港晚間部分時間多雲，明日大致天晴，氣温介乎19至25度，吹輕微至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大致天晴，周末至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日间相当温暖。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咁啊啱啱收到嘅就系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浸会桥面嗰度咧有意外啊，快线受阻，龙尾近约道。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浸会对开桥面的快线有意外，塞到去约道。较早前咧，屯门公路荃湾近住兆康站嗰度咧，都发生过意外事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都系多车啊，龙尾过咗福亨村嘅。受到之前嘅意外事故影响，而家屯门公路去荃湾近住兆康站至到福亨村段咧，都仲系多车噶。现时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正是公主道比较多车啲啦，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去沙田，龙翔道的龙尾就去到钻石山港铁站附近。大老山隧道九龙去沙田，龙尾在彩虹隔音屏。 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都是多车的，龙尾到观塘绕道的支路。港岛路面方面呢，提醒大家啦，深水湾香岛道那边呢今晚有工程的，咁大概是今晚的九点去到听朝早上六点钟。香岛道介乎域多利会至到高尔夫球会深水湾球场那段呢会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的。香岛道在今晚九点去到听朝早上六点呢，近住高尔夫球会那段会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因为有临时工程啦。九龙方面，而家咧就观塘嘅开源道去码头方向，近住伟业街一带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又排到去观塘道附近。新界方面咧，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东铁沙田站一带咧，亦都系多车，龙尾去到美林村。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交汇处嗰段咧，亦都系比较繁忙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同埋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咁就买得安心啦。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伍婉婷。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伍婉婷喺度噶，你好。仲有咧，就系绿色专线小巴嘅营办商谢卓如。 你好， 谢生你好。嗱，刚才我哋倾到咧，就系究竟而家啲小巴啦，有冇嗰啲资助咧？本来咧，政府所讲嘅补贴啊，同埋俾车主嘅资助咧，都系红色小巴嘅。咁今日咧，林郑月娥就话，唔知系咪算补漏啦？就话咧，都会向翻红绿巴嘅牌主咧，就俾翻一次过嘅津贴。阿谢生系咪应该系三万蚊啊？都系。 每部车三万蚊应该， 每部车三万蚊，但系绿色小巴嘅司机咧就冇好似红色小巴司机有津贴，系咪咁理解啊？你 以我理解，而家暂时就应该冇啦。 系啦，咁嗱，即系话其实主要就系因为绿色小巴嘅司机就即系当系受雇于啲牌主啦，咁所以就系归落咗去之前嗰啲即系一半嘅薪金补贴嗰个类别啦。咁结果就系因为有好多嘅司机过咗65岁就冇份啦，又冇工强积金，系咪？ 系主要因为系65岁而家现行嘅法例系唔需要即系工强积金噶嘛，咁所以其实都已经即系停止咗，即系可能以前有工啦，而家就已经停止咗啦。或者佢可能有一啲系即系65岁之后先入职嘅，咁更加唔会有即系强积金个记录啦，呢部分啦。咁所以但系因为我哋始终呢个行业嗰个老年化个问题咧，咁变咗其实我哋都个比例系好高嘅，咁所以呢一样嘢我哋觉得有啲唔系好公平咯。 石生， 你有冇试下同佢哋倾？如果唔用强积金户口，因为实际上冇啊嘛，咁要用出粮户口咁又得唔得啊？ 其实咧，我哋都曾经都提过一样嘢，就系、是、例如我哋会有雇佣合约啦，因为我哋系雇佣关系，系需要有雇佣合约嘅。第二方面，其实我哋每个月都有粮单嘅，粮单里面咧系清楚显示到咧嗰位司机嘅名，佢揸咗边架车，开咗几多日工。等等，呢啲資料全部齊全嘅。除此之外咧，我哋咧出糧嘅時候咧係用支票嘅，咁我哋都有支票記錄嘅。咁即係例如邊個司機係邊一張支票，全部都可以勾翻出嚟，可以提供得到嘅。除此之外咧，其實我哋咧因為一個僱傭嘅關係，咁所以法例上我哋都需要買呢個勞工保險嘅。咁勞工保險裡面咧，每年咧我哋都要咧清楚如實報翻咧，我哋有幾多個司機。佢哋嚟緊嗰年嗰個薪金嘅支出係幾多？透過呢個嘅薪金嘅支出嘅金額嚟去計算咧保費嘅。咁所以其實我哋手頭上已經有好多嘅資料可以證明到，即係而家我哋嘅司機係邊一位係我哋嘅司機，同埋咧每一位司機咧佢哋揸車 所以除了有车牌之外呢，其实他们有一张叫司机证的。咁嗰张司机证呢，就是每一个人有独立的 number 在这里的，都会有。咁他们都可以证明到其实现在是可能做緊呢個行業啊，等等咯。 嗱，其實咧，而家咧，唔止話綠色小巴嘅司機有咁嘅情況啦，好多嘅行業咧都有好多僱員，佢過咗65歲之後冇工強積金嘅話咧，佢係不包括喺呢、這個即係、就是、一半薪金補貼嘅呢個資助範圍裏邊嘅，即係嗰9000蚊咧，上限9000蚊咧就攞唔到嘅。嗱，咁嗱，今日咧，阿林鄭月娥都提到嘅，佢就話有好多即係綜援可以申請啦，個資產上限提高。咗啦，咁另外咧就系话叫啲雇主，你可以谂下，因为嗰嚿钱俾咗你，咁你系你自己决定点样发放薪水噶嘛，咁可能补翻啲俾65岁以上嗰啲冇工强积金嗰啲，我收到嘅意思系咁样样，系咪可行咧？ 唔系可唔可行？其实个问题系我唔通我喺而家呢个时候，即系同所有65岁以上嘅司机讲。对唔住啦，因为政府呢个嘅资助咧系唔能够包括你哋在内，所以咧可能你呢段时间不如唔好翻工住啦。我而家希望可以请翻一啲咧，就系咧65岁以下嘅人嚟揸车啦。咁系咪对佢哋一班即系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即系付出嘅司机系公平咧？咁我做唔出咯，我只能够讲。 咁你点做咧？ 系啊，其实冇嘅依嗱，因为我哋只能够继续嗱维持翻。現在我們的服務水平繼續聘請他們，繼續去幫他們繼續出糧，繼續剩這樣去做，變成其實不要說那筆錢怎樣撥來撥去，其實過去的兩三個月的時間，其實我們都絞盡腦汁呢，去例如為了出糧等等，已經做了很多個功夫，包括可能跟銀行去講申請一些叫做還息不還本的計劃或者等等啦，咁同埋我哋都冇辦法啦，都要申請，例如政府嗰個8%個保障計劃嗰個嘅貸款啦，呢啲我哋都要做噶啦。咁所以當然佢講到話我哋點調配，其實我哋每一日都係做緊調配工作噶啦，每日都係即係呢啲疫情嘅期間，我哋都係喺資金上面去點樣做調配，點樣去控制個資金流，點樣去可以有多啲資金嚟繼續去營運。咁但係嗱，少不免總會有啲經營辦商。可能之前其實嘅經營環境已經即係經營嘅狀況唔係太好噶啦，咁如果再冇得到，即係可能而家得到30000蚊，可能都可以捱多兩個月時間，一兩個月嘅時間。但係到第三個月嘅時候，如果佢真係攞唔到嗰個政府嗰50% 嗰個嘅薪金資助嘅話，真係倒閉，依個係有可能發生嘅。依樣嘢大家都唔想見到嘅。咁啊，因為大家都希望明白到咧，就係一條小巴線嘅結束咧，其實對。除了公司里面的雇员之外，其实对市民的影响是很深的咯。 冇错。谢生其实呢，除了那个即补贴的资源之外呢，其实是整个营商环境的你都受到很大影响的嘛。有部分的路线呢，其实可能是个客量是大跌的嘛。但你们也不会好像红巴红 van 这样可以有多一些调整的空间。其实这段时间有没有话去跟运输处去沟通，有个别的路线可以作一个即快速的调整。因为我知道过去你们要有一条路线要改一改路呢，都要好多的諮詢，要經過層層關卡嘅。咁呢段時間有冇一啲話拆牆鬆綁嘅？ 減班次得唔得啊？嗰啲 暫時其實唔多咯，呢啲咁樣嘅安排都唔多嘅。因為其實都因為大家都明白到咧，呢段時間裡面可能政府部門好多時候都即係要有啲特別嘅安排啦，即係未必可能係會喺辦公室裡面啊，或者點樣情況。咁所以其實我哋同處方嘅接觸咧，唔算好多呢段時間。咁所以我哋自行嚟講咧，我哋都會咧，因為始終個客量咧係跌咗一半或以上嘅，或者更加多嘅，例如喺醫院線啦，例如學校區嘅專線小巴啦，佢跌嘅幅度咧，即係其實今日另一位營辦商盧生咧，都喺即係記者招待會裡面都講到，佢真係樣樣嘢都關佢事，佢鐵路發展關佢事，影響咗佢屯馬嗰個鐵路發展影響咗佢，跟住仲有醫院。學校全部都影響，佢話而家剩翻係正常嘅1/4生意，1/4，咁你諗下，剩翻1/4生意，真係佢唔自行去刪減一啲班次，我諗都冇用咯。咁我但係我哋 我想强调就是话，其实可能我哋嘅市民又好，或者可能传媒朋友都好，你喺平时见到街里面，你仍然见到好多嘅绿色专线小巴仍然继续运作嘅。 嗯， 其实我哋业界系非常之即系负上责任，呢段时间咧提供紧咧座底有七成至八成嘅服务噶。 嗯， 虽然跌咗一半生意，但我哋冇可能因为跌一半生意而我哋只系提供一半嘅服务，呢个系唔可能噶。因为咁样咧，其实对即乘客你会第即时去受到影响噶。咁所以我哋都挨过噶，挨紧噶啦，已经呢段时间。咁所以希望就话处方或者系局方会唔会即系谂多少少，即系喺我哋有能够提供到证明嘅情况底下，包括可能系佢需要，如果系需要核数师去做一啲嘅 approval 嘅等等嘅嘢嘅，咁我哋都其实愿意做噶，乜都愿意做，至紧要。帮到我哋手， 好啦，希望唔使挨咁耐啦，好快过去啦。唔该晒你，谢卓如，唔该晒， 唔该晒，唔该晒。 系谢卓如系绿色专线小巴营办商啊，吴婉婷啊，咁其实咧，佢哋遇到嘅问题咧，都系好多而家有好多嘅雇主都面对嘅问题，因为的确有唔少六十五岁，明明系即系同雇主打紧工嘅，有晒证据嘅，有晒雇佣合约嘅，但系咧就因为六十五岁以上冇供强积金咧，而家就冇份嘅。 是啊，所以其实是不是应该就正如好像刚才谢生讲咁样，有合约有量单，甚至乎我哋甚至一啲是有啲即係银行过户嘅有户口记录嘅嗰啲都可以是有一个方法去包含咗佢哋里面啦，喺下一轮或者可能听日嘅公布里面又可以包括咗呢一班嘅雇员啦。咁不过我想提嘅呢就係、是、即其实喺整个宣布对于我哋运输业界嗰个防疫基金嘅支持底下，竟然可以在第一轮咧，系对于我哋一个公共运输系统里边咁重要嘅持份者绿 van 咧，绿色小巴咧系望遗忘咗咧，呢个系一个好核心嘅问题，即系我好难接受其实。 我谂佢哋，我谂佢即系政府嘅思维，可能系觉得系因为红色小巴就比较上个雇佣关系冇咁清楚嘅。綠色小巴就應該清楚啲，就當咗佢哋係另一個類別咁樣計啦。咁但係你見到，就算係都好啦，而家都有好多嘅六十五歲以上嘅小巴司機係攞唔到嗰一半嘅薪金。 係啊，嗰、那個係好淡嘅，同埋即使話可以佢即係如果講話你可以啲錢俾咗你老細，你可以自己去自行調動。咁我即刻就諗啦，哇！如果六十五歲留下嗰個就會諗，咁你即使攞咗我個 head count， 攞咗我個人頭去計條數，然後就去分咗俾其他同事。 都几难讲，即系我谂啲雇主几难讲出口 啊。系啊，都难啊。 系啦，咁所以即系睇下政府有冇得，因为照计咧，如果你话有晒雇佣合约、有晒出粮、有晒粮单，行政上嘅手续唔系好复杂啫。 系啊，事实系啊，即系正如你讲啦，仲有其他行业会面对呢个情况啦。再加上甚至乎可能依家系有一啲自雇人士咧，其实佢哋冇办法去提供，好容易地提供到一啲证据，例如系佢哋一啲现金交收嘅。咁嗰啲人又点咧？即系依家全民派一万蚊里边，其实即系其实唔系可以帮到好多嘅啫。咁应该政府要再谂多几步，到底仲有边啲人系流亡之余咯？ 仲有嘅就系失咗业嗰啲啦，即系呢两个月已经冇嘢做咧，就又冇得包啊吓。 系啊。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 不朽香港名句。我系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曾其恩。全香港的前线医护人员，你们所付出的每一分努力和辛劳，作为真正的香港人是看得到和感受得到的。 我们在乎你，为医护人员打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剩翻十分钟嘅时间咧，我哋都倾下啦。喺呢个禁聚啦，唔系禁聚令啊，系限聚令啫。限聚令里边咧嘅实行当中咧，都有好多唔清楚嘅地方啦。其中一个咧就系咁嗱，如果有好多嘅一啲电视台啊、电影公司，佢去街道拍戏，咁嗱，你知道啦，拍戏通常都唔少人嘅。可能即系最少都五六七个，甚至几十个啦。咁又可唔可以聚埋一齐咧？咁嗱，最新嘅讲法咧就系原来咧，而家规定咧就系四人以上咧都系要攞一个不反对通知书嘅，就要向呢个商经局嘅辖下嘅创意香港之下嘅电影服务统筹科就攞一个不反对通知书吓。 嗯， 其實呢，我最初聽到要攞個不反對通知書的時候，我即刻個諗法就是，啊，有沒有搞錯啊， 嗯， 即係拍嘢都要攞個不反對通知書。咁但係實際上其實過去我自己喺議會嘅時候都係呢，當有任何嘅外境，即係佢哋願意做一個正式申請呢，甚至乎呢佢哋會係俾一個通知俾當區嘅區議員呢，問佢有沒有反對啊，有沒有建議啊咁樣。咁而更加大嘅即係關注啦，我諗喺疫情裏面最大嘅關注就係，外境好容易呢就引嚟好多人圍觀㗎嘛。咁，那個圍觀先至係即係最令人關心嘅地方，係咪就係個不反對通知書嗰，那個作用係咪啊話咗俾警方聽，我哋當日有一個拍攝喺度，麻煩你哋派人手嚟幫手去做即係做嗰個人群管理啦咁呢。 系啦，咁早前咧就即系其实呢件事引起大家关心咧，就系TVB 咧去拍外景啊，有个剧集去拍外景啦，咁就惹起附近一啲居民嘅关注啦。咁当时咧 TVB 就会觉得咧，喺度拍外景系属于工作嘅期间工作嘅场所啦。咁根据当初嘅理解咧，就系可以豁免嘅。咁不过而家咧就话要。都是要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好了，电话里面就有香港电影制作行政人员协会副主席黄彦明。黄彦明你好啊。 你好你好你好。 是对于你们的运作呢，现在有没有什么影响啊？ 暂时来说，在将会开拍的戏其实不算太多，一至两部左右。因为这个条例都是刚刚才去實行啦，咁其實我哋啲行家都會嘗試根據電影服務統籌科嗰邊嘅安排，我哋會去照程序去申請嘅。咁但係因為申請嗰度，正如兩位主持之前講過啦，即係因為佢係對於乜嘢演員喺條街嗰度係會關心啦。我哋其實對個人流嘅估計，需要去同統籌科溝通，同埋疏導人流的方法。咁其實就我哋嚟講，你話製作電影 ，OK， 我明白嘅。但係估計人流，其實我哋好難有一個好準確嘅數字去估計到出嚟。咁如果一旦估錯咗，咁又點咧？咁同埋有陣時係點講啊？我哋其實作為呢個製作方，我哋都盡量係想唔好做為市民造成不便，所以有陣時啲。會是揀啲非上落班時間啊，咁嗰啲已經盡量係去協調。咁但係始終有陣時話，又真係有啲比較出名嘅明星出現，咁引人嚟去睇，咁我哋只能夠現場啲同事就叫佢哋啊，你哋小心啲啊，即係要盡量去行開，但係因為我哋冇權去驅散佢哋噶嘛，咁就變成係即係呢個對我哋嚟講喺個執行上就有一個。尴尬位咯。 嗱，呢个电影其实喺呢一排嘅即系开工都少咗啦。但系譬如话拍电视，咁有好多剧集咧系一路出紧街就一路拍紧噶嘛。咁有一啲真系要出去拍嘅话，你自己见到会唔会真系造成一啲影响？ 其实咧，就任何形式嘅制作喺条街道去拍摄，唔多唔少都要同。即係當地嘅街坊市民去協調嘅，咁你話完全冇影響，咁我諗都比較唔係太可能啦。咁但係即係我覺得我哋其實做嘅做法都係話，大家到時去調停啦，同去諒解同去協調，即係唔會係話即係拍嘢就大曬。依個觀念喺我哋個會同我哋嘅會員裏面都係即係盡量係已經解釋得好。清楚嘅，咁但系當然，其他公司嘅做法，我哋唔可以去評論啦。 黃彦明啊，即係我自己對於呢段時間仲會可以係即係出外景拍攝嘅行家啦，我覺得係即係覺得你哋都係處於一個高危行業嚟嘅，因為我相信唔係好多行業咧工作嘅時候必須要除口罩，咁但係演員咧就拍緊戲就冇理由會戴住口罩啊嘛，除非個場景講口罩嘅啫，係咪？咁但係對於你嚟講咧，其實係一你哋個即係面對住嗰個環境都係一個高危啦，咁第二個就係喺外景。的而且確有好多不確定嘅因素啦，咁所以呢個必須要申請 不反对通知书呢件事，对你哋嚟讲，你会唔会觉得系一个其实都帮到你哋系做每一次嗰、那个场面嗰个管理咧？定还是系真系系麻烦咗，甚至乎系对于你哋嗰、那个工作嘅安排，譬如系都唔知佢几时会批啊？咁呢啲咧会有个影响喺度咧？ 我諗其實唔單止係話唔知幾時會批啦，因為依個都係一個新嘅措施嚟嘅。反而其實我哋亦都係另外一個嘅憂慮係話 ，OK， 當我申請咗，佢真係去反對，咁佢會唔會話俾我知反對嘅原因係乜嘢，同埋我有幾多次再上訴嘅機會咧？咁亦都一樣嘢就係話，譬如我出咗個反對通知書，我當喺。大坑道度拍咁樣，咁喂，如果嗰日突然間落雨，咁我 cancel 啦。咁我 cancel 之後，我係可以自動喺下一次嘅好天再係咁嘅情況，即係譬如話當我騰順騰一個星期咁去做，係咪可以咁咧？即係依啲咁樣嘅，因為就係電影影視製作行業嘅彈性係太過大啊，同埋好多時即係你哋話齋個不穩定因素都幾多咁。如果佢要限制咁去做嘅話，唔係唔可行，只不過係令到我哋個製作嘅資源會越嚟越花耗得大咯。 係嗱，我諗而家咧，即係我諗電影界有公開都算好好啦，大家都知道。 等於中六合彩㗎啦，已經。 而家個情況我諗都好差啦，無論內地喺香港都係。咁嗱，政府有好多嘅抗疫嘅支援措施啦，咁我都知道其實電影界因為佢個性質關係咧，其實好多人都冇喎，係嘛？ 其实是他的规范那里和我们行业的本质是有些怎么 说 差距。他不是很明白我们这个行业的人的运作方法咯。所以有阵时他现在去所讲话去帮助的人，我们工作者总会也好，导演会也好，都尽量是同统筹经统筹方那边去反映翻先。其实我们一般的人员咧就是行呢一套嘅咁样，咁所以即系系咪可以有调节嘅空间咧，定系点咧？咁呢个系比较系即系仲要需要花多啲时间再去互相去沟通啦。我觉得 可以点做咧？即系你哋嗰套系可唔可以解释下点样令到而家政府想可能佢真系想帮你，可能个复杂程度都几高咧？ 嗱，因为事实咧，基本上系话佢譬如系话每一个业界，即系譬如话你系。一个的士司机，咁其实你会系有个车牌啦，你会同个的士行去登记啊，嗰啲咁嘅嘢。咁我哋其实一啲比较基层嘅工作人员咧，其实佢哋未有呢个专业资格去入一啲嘅协会啊、工会啦、啊。咁佢变咗登记呢班人，证实佢哋系电影工作者嘅资格嗰度咧，其实就需要花啲功夫去证明啦。咁所以就所以亦都之前提过，譬如话即等于某一啲嘅工种係由于因为唔係经常性开工，可能我哋出粮嘅时候会出嘢出现金俾佢哋嘅。咁即係佢哋供唔供强积金嗰啲，其实因为电影唔係一个长期性嘅运作，一套戏可能 好多散工係咪 係啦。咁所以变咗而家现有嘅框架就未必可以招呼得曬全部，咁我哋都將我哋嘅特質都同當局去反映咗，就話即係其實我哋個運作同個組成會係咁嘅，咁其實係唔係會有另外一種嘅諗法去幫到咧？咁 明白。 咁特別係我強調係即係基層員工嗰啲，即係經常嚟開散工嗰啲。 好，唔該曬你，黃賢明。 好， 唔該曬香港電影製作行政人員協會嘅副主席啊。咁吳遠庭，咁其實都要顧好多人喎，都未必真係個個照顧到啊。 是啊，即係正如即係第一輪抗疫基金，其實都講咗文化藝術界咧，即使係個體户咧，都應該被照顧佢哋嘅需要嘅。咁都真係再下一輪，睇下聽日又會唔會有新嘅通知啦。 係啊，咁啊，亦都希望咧呢個限聚令你話唔可以多過四個人，希望可以盡快取消啦。咁大家唔使咁煩啦。好，唔該曬你，吳婉婷，唔該曬，拜拜。